的旅行社组织，负责接待的日本导游会随行。团友在行程中要遵守戴口罩等各项防疫措施。另外，如果有人确诊，当局会借此测试和医疗单位联络的机制和流程。观光厅会将今次经验总结为指南，要求住宿设施和旅行社参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394点，跌75点，总成交27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3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371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长城汽车13蚊，升1.18，盈富基金20.58蚊，跌4仙。腾讯控股345蚊，跌0.8。吉利汽车14.46，升0.2。京东集团211蚊，跌0.8。阿里巴巴85.7，升6毫。比亚迪股份264蚊，跌6.4。协鑫科技2.76，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1，跌1.6。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9.86，瑞士法郎8.123，澳元5.555，加元6.132，新西兰元5.051，欧元8.373，每百日元对港元6.1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5点，跌105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98美元，卖出1,850.7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在新界的米埔段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近日米埔南路需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青山公路米埔段来回方向，近日米埔南路需要全线封闭，一大就车多。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日景泰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日景泰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沙田方向落返大围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去大围的唯一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咁而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龙尾排到去美城苑。就是城门隧道公路沙田方向落返大围支路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美城苑对出。油麻地的丽祥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南座对出的坏车呢，就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号干线近住海丽村的。就是油麻地的丽祥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南座，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就未消散的，排回上去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啦，金钟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行车线，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达到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卢亚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我收返 快啲啊！喂，依个哥哥， 星期二异乡人，我系异乡强。 咩叫异乡人啊？ 异咧系本来系咧异域个异， 异乡就去第度嘛。 系啊，唔系我依家警惕自己啊，系好容易死噶我。 点解啊？ 异乡啊嘛。 点解你会异乡啊？ 点解自己每日做好 话题嘅？咒自己，点解礼拜二要咁样咒自己？ 每日做好自己 先啦。 点解？点解礼拜五咪得？ 因为有两个复活啊嘛。 唔系，我要警惕自己，乜都要做好，系、啊。 每一日都要当系最后尾一日， 冇错啦， 我 就好容易死噶，系、哦、啦。 哇， 系咪好有深度啊？ 唔系咯，我都大个利是、 啊，奇怪啲，奇怪啲。不过你中意咯， 系啦。 OK， 瑞瑞，李丽瑞，大家好。惊啊！突然 小弟梁继章。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今日祝大家身体健康，唔香唔香， 好 唔香 唔香，日日都咁精神，听住风骚快活人，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93%， 点样忍住时间啊？ Show 快活人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特别嘉宾周慧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啊。 咁我嘅电台生活呢，我觉得係我嘅傻瓜年代嚟嘅。咁你想知道点样傻瓜法呢，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啊，求天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好，哇，好正啊呢个访问。 冇错， 几时登场？ 今日开始网上情。 一阵间咯。 留意留意啊，咁好多年好多年，即係我头，即係我喺个访问里面呢开中明。哇 ,Vivi, 我哋好多年冇倾偈啦，的确係好多年吓。 不如讲少少啊，你谂住点样可以搵到佢嘅。 点解搵到佢啊？其实我一路都想做嘅呢个访问。咁但係就你知道佢好心居揀出㗎啦。其实基本上都几难。 养尊处优啦。 你艺真都好少见到佢。因为间屋太大，我意思。 我喺访问里面都问翻好多电台日子啦，问翻佢嘅心情啦，一啲我嗱，我唔知可能大家会知嘅，但我唔知嘅事啦。例如话，即系佢妈妈好锡佢啦，咁所有妈妈都系嘅，即系尤其是譬如对娱乐圈呢三个字，曾几何时，我唔知而家仲系咪，曾几何时娱乐圈咧总俾人一个叫大染缸， 系啊， 即系有少负面嘅睇法。咁佢妈妈就因为一个人照顾佢啦，咁所以比较担心。咁讲到即系。曾经佢对一啲娱乐圈中人就话：，你再打嚟我报警咁嘅样。 哇！ 即系去到要咁样嘅，即系好强硬嘅。 咁严重？ 系啊，即系有一次有个 佢妈妈 系啦， 对于娱乐圈中人 系啦，打俾佢话想揾阿 Vivian 做样咁样咁样佢啊，唔得。总之你再打嚟我报警咁样。即系有啲嘢我会了解更多咯，即系佢生长嗰个气氛啊，佢点样喺娱乐圈之中试过有得有失，本来得后来变失，即系咁样。 嗯，我认识 Vivian 咧就系喺劲歌金曲嗰阵时候，我哋有四个人啦， 合作嘛， 嗰阵时候你咪有份 啦，鬼 啊，你讲先，你讲先， 我会同阿雷宇阳啦，就系阿 Money 啦。我啦，同埋佢四个，跟住我哋自己起咗个名叫做劲哥四老契，但真系因为我哋系叫契哥契妹嘅。佢出咗只碟嘅话，佢系写俾我嘅，就系亲爱的契家姐。咁样跟住佢就签名嘛 ，Vivian 咁样嘅。我仲留住呢一只碟嘅。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候，我只系觉得嘅就系佢系一个俾我感觉吓，出污泥而不染嘅一个女仔，好乖，永远冇同我哋 VV wet wet 啊，唔会讲人哋坏话。我从佢嘅口中系冇听过一句其他人嘅是非嘅。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圈中里面嘅话系非常之难 得 嘅，系啊，同埋佢就系好乖咯，即系日日翻嚟佢就系做嘢嘅啫，佢冇其他特别嘅古灵精怪嘢嘅， 到今日都系噶， 系啊， 最近咧 佢 自己作曲拍咗一首嘅圣诗啦，咁样样，咁咧我都摆上我自己 Facebook 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咧，好个感觉系好似好外国嘅，即系总之有一位吉他嘅男仔佢喺度唱，即系冇太多嘅花巧，总之就唱佢想唱嘅歌咁样咯。 到今時今日可以啦， 係啦，以歌聲為重啊，欣賞佢嘅歌聲。 佢畫畫亦都好靚， 係啊，佢畫啲畫好靚， 好靚㗎，佢畫畫。 冇錯， 係。 好，咁啊，留意訪問啦，今日喺十一點前會播出， 非常期待。 哇，正！ 翻嚟我哋今日嘅風騷發言，今日首先個討論區先啦，討論區今日話題咧。就是睇戏嘅时候 吓，系啦，开翻电影院啊嘛， 啊 其实真系好开心，我都 一定要去支持啊！ 邓两位好开心咧，就是、一位又睇咗 Top Gun， 另外有一个就睇咗一套即系好犀利嘅电影 嘅话 咧，我今日亦都会去睇嘅，系啦，系咪湿你嘅牙位啊？ 唔好十， 唔可以咁讲， 唔好十，唔好十。 咁所以咧，我就要跟随你，我今日就会去睇啦。我觉得就系去电影院嗰度睇戏系一个 争九十倍， 冇错，系真真正正。 我净有种感，有一种感动啊！即系我嗰日睇， 佢想喊啊， 系啦，系啊，我几耐冇试，几耐冇试过嗱。即系唔好讲你睇嗰啲咩张凳又喐啊！即系首先唔好讲嗰啲，净系睇普通嘅电影院嗰种咧，即系全部啲声效咧包围住你嗰种感觉咧，静晒嗰种感觉，唔会无端端咧，譬如你屋企睇咧，电话响啊，走肺啊， 啊 边个嗌你？喂，你过嚟帮啲 隔篱棒门啊，楼上又唔知点 乜 波子成地， 系要 打落嚟。 好戏系要吓咁样睇， 系啊， 好戏系要咁样睇。 尤其是系特别有某种嘅戏，你系唔可以喺屋企睇嘅。尤其是你讲你睇紧嗰种，壮志凌云嗰啲咧， 嗰啲啊， 你冇可能喺屋企睇嘅，两回事嚟噶。 直升机由左边飞过右边， 我就算打你屋企咧，有一个嗰啲八十寸嘅， 冇用啊， 大银幕都唔同嗰样。都唔係， 因為你冇嗰種儀式感。我中意嗰種儀式感係點樣呢？你慢慢搭緊 escalator 上嘅時候嘅話，你聞到一啲炮谷嘅味道，周圍嗰啲人附近嘅就喺度準備入場， 個個都好開心嘅。 冇錯，咁入到去嘅時候嘅話咧， 等陣入場之前揭你嗰塊布都好緊要。 而家冇布噶啦， 有啲有啊，好厚。 我都知道佢會講，你知唔知？我知唔知？我心裏面想，你唔好講嗰塊絨布，你唔好再講嗰塊絨布，講起我就嬲。係啊，有講鬼故啊嘛。 人哋讲鬼故，佢讲块拥抱好惊啊！ 佢话嘅就系佢每一次去呢啲电影院嘅时候， 困咗喺块拥抱里边， 冇错， 成出去做完，成出去做阿妈，你去边啊？我企喺个拥抱入边啊！ 入唔到嚟啊！系啊，咁样啊，就系咁啊！ 外宾小子 真系离晒谱啊！嗰次 ，anyways， 咁样我就而家就冇呢块拥抱啦。咁样入到去嘅时候，我仲好中意嘅就系嗰种感觉，就系成个场少少光， 系啊，正啊！ 跟住你坐喺度，喺度等， 等啊，期待啊！ 等哇！ 跟住睇下啲廣告先， 系啊，嗰種咁嘅感覺真係覺得好正。 近代咧多咗一啲嘅宣佈嘅，咩叫你熄手機啊，冇騷擾人啊，等等等等嗰啲。 係咯，所以就係話點解人哋要拍一個咁嘅宣傳廣告呢，就係、是、因為係咪到今時今日其實大家都好似喺睇戲嘅時候冇乜呢一啲嘅 manner 咧，即係你應該有嘅態度係嘛，冇騷擾人哋啊咁。所以今日我哋想討論嘅就係話，你喺睇戲嘅時候，不論你喺屋企又好，又或者喺戲院又好，最憎人哋受到嘅係乜嘢騷擾？骚扰咧， 冇错，你都唔好咁样骚扰人哋啊！呢样嘢切记切记， 冇错冇错吓，今日可以 Facebook 留言啦吓，可以讲下吓， 系啊。大家可以傾下嘅， 冇錯。好，10:25， 當然仲有好多其他都非常之精彩嘅啦。咁啊，包括咧就有今日我哋呢一個嘅就係漂流定係下流教室啊。 下流教室啦，就翻兩位嘅口味。 哎啊、今日落雨最好要聽下流嘢 啦。其實佢下流嘢多貨啲， 我都覺得是、啊、 漂流得少少貨。 咪就係咯， 所以掹場嚟講，掹場嚟講，下流嘢咧佢傾來而出，浸死我，浸死我哋啊！可以浸死，多到浸死， 冇錯， 多貨到不得， 仲要鹹到啊！真係啊，盲 佢仲 要 諗 啊， 仲要諗啊！揀返啲鹹啲嘅出嚟，驚俾人抽牌。 就係囉，早應該咁啦。 咁即係大家今日點可以錯過呢？ 上流寄生族。 網上呢我睇到一篇文章，首先咁講呢，我唔係好同意佢嘅定義嘅。因為佢話呢個係好女仔同壞女仔嘅分別。其實我唔覺得係壞女仔。因為其實好與壞呢真係好一線之差嘅。同埋呢嗰、那個只不過係有啲女仔佢嘅拍拖嘅態度啫，我哋唔會定性佢為壞嘅、 嗯。 好啦，咁樣咪同你講下啦，即係呢個我覺得男仔寫嘅呢篇文章嚇、 嗯， 好女仔同壞女仔點樣分辨啊？咁樣， 嗯， 好啦， 你設想 第一個好女仔約嘅時候咧會準時到達，如果佢真係遲咧，佢會同你講聲，哎呀對唔住啊，我嚟緊嘅啦，等得陣啦咁。 好少 嗱，如果我 十分鐘內我覺得 OK 啦， 可以接受嘅範圍啊， 可以可以， 我改咗啦，我唔用壞女仔嚟講啦。比较冇咁好嘅女仔啦吓，好唔好啊？即系听落好 唔紧要，系啊，坏唔坏呢样嘢真系系正如你所讲，好难界线。 就会迟到好耐，仲要讲大话，明明啱啱起身，仲话出咗门口，话落咗车，其实仲喺屋企，等等等等。男仔有时都会。男仔又 係啊，有啲有啲冇時間觀念嘅、 啊， 真係好好嚟啡， 好 求其 啊， 係啊， 嗰 陣、 啊、 時啊，你嘅朋友啊，我同佢一齊約咗個 邊個啊，男定女啊？ 男性嗰、那個， 男性嗰個朋友 係啊， 哦，我知 約話約咗人啊，佢話你仲唔理？ 你肯定係男性朋友？ 我喺樓下嚟㗎啦，其實我同佢做緊電台傾緊偈，我喺樓下嚟㗎啦，咁樣係， 咁都得。 我想某人啊。 所以我话唔系净系男仔有女仔嘅问题，有 唔关事嘅，真系唔关事。 有啲人惯迟到， 系啊， 迟到同埋跟住就唔应迟到， 系啊系啊系啊系。 仲有佢觉得迟到系理所当然， 但系佢实迟嘅噃， 点解？ 你同佢讲嘅就系话你佢呃人话佢已经就仲转个弯就嚟啦嘛。 唔系佢净话楼下 喺楼下嘛。 其实佢仲喺电台。 咪就系咯，咁人哋打得俾你嘅话，就即使话其实基本上你已经迟咗到啦。 系啊 系啊， 咁你点同佢？咁你点同佢？解释啊！ 好啦，另外咧，好女仔咧就拣餐厅嘅时候会问啦，你中意食咩啊？咁然后互相迁就。冇咁好嘅女仔咧，呢样又话食，嗰样又话食。叫完翻嚟又唔食就咁啦，又话减肥啊，又话肥啊，又乜啊，又食啊咁样啦吓。第三。唔知道啊， 有啲咁嘅女仔咁咩？ 有啲嘅、 嗯，好女仔咧会主动拎人包出嚟 A A 仔，冇咁好嘅咧就唔当回事，次次都梗系你俾佢咯。 唔系睇你发展到咩阶段、啊， 所以我咪话呢样嘢好难定性，好 系咯，冇乜所谓， 冇所谓咯。 错错，唔系，我觉得若果你话即系女仔能够自己主动少少，即系可能系出几次街嘅话，唔好理嗰个系会唔会成为你嘅男朋友啦、嗯，我觉得都应该嘅。 系啊， 礼 貌 上，即系可能唔系讲紧嘅就系我会，我绝对会咁样，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礼貌上，我会俾你觉得嘅就系大家咁先至系朋友 啊 嘛。你又请我，我又请你， 咁 先至冇负担啊嘛。 冇错， 系啊。 第四啦，当男仔要去洗手间，女仔唔洗咧，咁个女仔咧会企喺门等佢嘅。冇咁好咧，就自己走咗去睇衫啊，出嚟唔见咗佢嘅， 冇所谓， 冇问题啊， 冇所谓啦， 我都觉得系啊。 你咪睇衫咯，做乜要企喺门口？ 系啊，你企喺门口等我。 所以我咪话呢啲文章。 喺好男性嘅角度去睇咯，即 系 好大男人嘅角度，好大男人。嗱，我都唔同意佢噶， 我都唔同。同埋我唔中意男，调翻转啦，我唔中意男仔嘅就 系 攞住个女人嘅手袋，企喺个女厕门口嗰度等人，我唔会俾我个男人咁做。我知道有人会咁样，我亦都尊重你哋嘅男人，真系好爱你。但系我觉得其实咁样嘅话系冇咁嘅必要。 因为去厕所嗰啲女士会觉得哇，你做乜企晒男人喺度？ 唔止啊，企嗱企厕所门口比较肉酸啦。企试身室门口啊，女装试身室 有啲入埋去添啊， 系咩？ 咁咁应该又有 唔得噶嘛？ 哇！你啲乜嘢试身室啊？入线试身室啊？边有试身室可以俾你男女入去噶？ 点会啊？ 点会有啊？因为你系要分开男装同女装噶嘛？ 陪个女士入去试身啊，俾佢睇下得唔得啊？ 冇可能 啊！不过男装女装系分开嘅，吓 男女装 分 开 啊？男女装 分 开。 你去親嗰啲都係啲下流時裝店。 我唔介意個女仔試完之後行出嚟出面 public area 俾你睇， 係 但冇男仔唔 suppose 入埋去。 冇錯。 咁如果佢試佢忽然一隔起身望隔離嗰度點啊？即係 冇可能。 係陰謀論咁啦。 我唔知你嗰個喺邊度。 因為咧，佢嗰啲咧就唔係嗰啲大型時裝店，男嘅男裝喺呢邊，女裝 都係啫。你會引起其他嗰啲 女仔 唔方便噶嘛？ 嗰個唔係你係嘛？ 唔係，我唔會入去。 下次你可以喝停佢， 佢冇咁嘅福分。 你做事急， 唔係所以佢 福分， 所以佢先咁嬲。 點解我冇份㗎？ 哎呀，入嚟幫你睇下得唔得啊？我幫你拉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本港的新冠疫情有下降趋势，大家无需着重每日的感染数字，因为无可避免会有波动，个案上升亦都不等于疫情逆转。林郑月娥提到，学校的情况令人放心，每日有70万至80万学生需要做快速检测，复课至今超过一个月，每日平均确诊个案是349宗，属于非常低的数字。但是重申仍要审慎，因此教育局将师生做快测的要求延至6月下旬，希望更为安心。另外，林郑月娥表示，由于接种第二针疫苗未去到90%，接种率有提升的空间，疫苗通行证仍要实施。他又说，医管局辖下的医疗服务设施需要疫苗通行证，是为了保护求医的人士，若果有急症要到公立医院求诊，透过核酸检测仍然可以进入处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在疫情稳定下，重启今年庆祝本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工作，包括康文署昨日已经公布的大规模活动。对于今年会否有中央领导人访港，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回归是重要日子，她当然热切希望领导人访港发表重要讲话，但是今日没有相关公布。又指疫情當然會影響出入境和衛生防護的工作，因此大家要繼續保持疫情平穩趨勢，開心慶祝回歸。林鄭月娥又提到，在過去5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回歸正確軌道，下星期將發放慶祝回歸25周年的主題曲，歌名叫做《前》，希望香港向前邁進。南韓新增26,344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累計近1,800万人確診。新增病例中，境外輸入的病例有43宗，另外新增19宗死亡病例。美日澳印領導人在東京召開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美國總統拜登強調，俄烏衝突反映加強自由印太地區的重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认为，印太地区应该避免类似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四方安全对话还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新任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共同社引述美国官员说，四国将宣布海上倡议追踪非法捕鱼。 報道話，四方領導人可能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尊重所有國家，包括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文件可能會避免對點名指控俄羅斯，避免令到同莫斯科關係密切的印度尷尬。另一方面，拜登昨日在東京會見部分北韓綁架日本人受害者的家屬，他們要求美國協助解決問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炎熱。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0261点，跌208点，总成交39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3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1374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44，跌1.8。腾讯控股343蚊，跌3.8。长城汽车12.82，升1蚊。吉利汽车14.42，升7.8；阿里巴巴84.9，跌2毫；京东集团210蚊，跌2.8；比亚迪股份260.8，跌9.6；美团163.8，跌3.9；恒生中国企业70.5元，跌5.6；协鑫科技2.74，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9，日元127.84，瑞士法郎0.967，加元1.281，人民幣6.671，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經平均指數報26,863點，跌138點。港金現價報17,35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8美元，卖出1850.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青山公路的米埔段来回方向，近日米埔南路由于全线封闭，而一带都是车多的。青山公路米埔段来回方向近日米埔南路有交通意外，这段路需要全线封闭来回方向，一带都是车多。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日景泰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元朗八乡路方向大榄隧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2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曬安全措施，密封曬。同埋我接咗個客，不覺送去荃灣一間酒店。咁臨走嗰陣時候，佢同我揮曬手， 啊鞠曬躬咁嘅姿態，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㗎喇。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囉，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三成菌圍埋都係想開心啫。 小明臨瞓之前呢同老婆喺度玩手機，突然間呢小明個老婆就話啦，哎呀老公啊，近排呢我睇手機睇到啲圖雲，咁你覺得會唔會係部手機太細呢？小明就話得啦，知啦，聽日買俾你啦。第二日小明買咗一個放大鏡返。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到五點，黃天儀、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特别嘉宾周慧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啊。咁我嘅电台生活咧，我觉得系我嘅傻瓜年代嚟嘅。咁你想知道点样傻瓜法咧？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啊！求天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10点到1点，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嗱，马老师啦，有人即系帮你咧，就系解说翻啦，就话我都见过有人咧，啲男仔陪埋女仔入陪试身室嘅咁咯，亦都因为佢话我见到有啲咧就冇分男女嘅，总之就喺晒嗰边咁诶，男入就男入，女入女入，咁一道门咁样咁咯，佢话见过咁啦吓，仲要系好贵添佢嗰间嘢咁啦。但我谂如果作为女仔就会觉得唔舒服啦，系咪？隔篱如果有个麦咧，佬企喺隔篱嗰格，就 系 倾偈，诶咁样好啊，咁样好，即系咁，系咪先？好奇怪。 系啊，我就好少去呢啲咁嘅时装。我就唔知道你讲紧边间，我会尽量避免少啲。 好啦，咁啊，头先个文章咧就系讲翻，仲有几个嘅。第一，好女仔买嘢咧会自己俾钱，而冇咁好咧就会特登一次过约会嘅时候，即系次次去街先嚟买啊。 哦，特登 要佢埋单， 储埋一次过，同埋叫男友埋单嘅咁样。啊，第一，另外咧就好女仔咧影相嘅时候，同一个位影完几张就算啦。冇咁好嘅咧，就會影完又影，影完又影，咁又好似咧，即係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即係好似好麻煩咁樣啦嚇。嗱，都係代表作者嘅意見啫。 我知啊，幫女仔影相，我覺得好大壓力。 嗯、 女仔一定有要求， 咁 又 唔靚，咁又 係啊，邊有人敢影噶？又咁，但係我覺得 你識唔識影相㗎？係 啊，咦？我覺得阿姚演得非常好，你都聽到呢啲字字實實多咧。系啦， 但 系 有时真系唔知道你哋角度系点攞噶。 系啊， 系啊，或者男人，我觉得真系呢方面系好冇天分 嘅。你识唔识比例噶？ 系啊， 你冇大耳影啊嘛， 系啊， 只脚长啲啊嘛，咁样样。 或者你要倒转个手机啊嘛，女仔系叻啲嘅呢啲位。 系啊，你哋敏感啲，我觉得佢哋真系敏感啲，即系点样影到系咧？总之自己靓，最靓嗰一边，哇！但系影相好大压力。 另外最后两个啦吓。走嘅时候吓，好女仔咧就话得啦，你送到车站 O K 嘅。如果冇咁好咧，就话吓你冇私家车噶。就算你冇私家车，唔该你同我 call Uber 啦，送到我屋企楼下啦，等等等等吓。最后一个就系好女仔咧，你 call 佢咧，佢会复你嘅。冇咁好咧，即系话有一种上对下，我中意咪复咯，本娘娘唔中意咪唔复咯，即系咁样。嗱，呢个并不代表我哋啊，纯粹有一篇文章，佢系咁讲吓。 咁我相信好与坏都冇所谓啦，你自己中意嘅。 我都系咁啊。 坏咪坏，好咪好。 系啊， 鬼叫你自己中意 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冇 错啦，冇得好讲噶。 佢叫你唔送，你都唔舍得添，有时几愿都要送 啊。送嚟送去添，咁如果嗰个女仔咪应该送个男仔翻屋企，即系要咁讲啊。 系啊， 系嘛，即系倒翻转会唔会系咁样？ 其实你好难界定啊，只要你中意咪得咯。 我真系会觉得其实有时而家就要成日都话要平权啊，男女平等啊咁。其实有冇都要谂下咧？呢啲咁嘅嘢，即系既定嘅觉得嘅就系男仔应该要做啲乜乜乜嘅话，自己都要谂下咧，系 啊， 系咪？即系哪边厢你又会觉得嘅就系我哋女仔应该要争取乜乜乜嘅，但系哪边厢佢你又觉得就喺呢啲咁嘅位，我又觉得嘅就佢要拉凳啦， 系啦，又唔拎重嘢啦， 即系我觉得咁样就好似有少少 都唔 系 我 嘅，即系输大赢要咯，即系咩都你啱，啱唔啱啊？咁样咯。 好，时间去到10:44，不如咁啊，带嚟今日嘅第一集吓， 我 在 精彩 的日子， 好， 周慧敏。网上情，我在电台的日子，周慧敏。 网上情之我在电台的日子正式播出啦！喺播出之前咧，大家都已经咧，哇，系好开心啊！好耐冇听佢声音啦，喺我哋呢一边吓，亦都想知下佢近况啦。嗱，近况你可能都会讲嘅，但系更多咧就会讲翻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那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啊！吓，我哋嘅嘉宾 Vivian 肥肥人周慧敏 ，Hello Vivian。 Hello，Michael。 系啦。其实我哋已经以年计咧，系无论系见或者系倾偈咧，都系以年计啊！你仲记唔记得几多年？ 多到不得了啊！呢、這个年数计唔到， 多到不得了。 我都系靠网上啦，睇你嘅消息啦，咁同埋睇下你而家系变成点咯。咁我谂你都系咁啦， 都系咁。都系咁啦，都系咁啦。咁唔系，我都系咁咧，就冇乜所谓。但你都系咁咧。即系嗰啲叫女仔叫冻龄，你都仲系咁嘅样咧？其实真系我觉得十大奇迹之一嚟嘅，即系嗱，我唔系话你真系好大年纪啊，但我即系话咁多年啊，正常人都会变嘅，但系你个样咧系同你嗰阵时咧一样样，除咗有啲嘢啦，我一阵再讲啊。点咁犀利嘅？你可以即系一路嗰个玉女嘅形象咧，好似冻咗喺度唔变咁样嘅吓。 你以为啦，我变嘅，我觉得我都有年纪大到嘅吓，有岁月嘅痕迹嘅，咁呢个系正常嘅吓。咁但系就咁，你可能你冇用显微镜睇我啦。 咁嗰个唔使我啦，嗰阿 Jo 去做啦嗰样嘢吓。阿 Vivian 咧，其实咧嗰、那个年份你仲记唔记得啊？即系嗰个踏足香港电台嗰个年份，你仲记唔记得？ 咁我系参加1986年嘅业余 DJ 大赛嘅。咁其实咧，我即系嗰个比赛之后咧，然之后又做咗广播啦，87年就做广播啦，系我人生第一份正正经经嘅工嚟嘅，唔系暑期工啊，即系嗰啲嚟嘅。所以我系踏足社会嘅一张白纸，就系嚟咗香港电台。 哦，系啊。但是呢我剛才呢未开始之前我都问周慧敏呢仲记唔记得嗱嗰个事是这样的或者我从我的一生讲啦就是有一日我哋每个礼拜有个叫编导会 producer meeting, 咁、哦、呢倪炳郎已经预先张扬话开唔会唔好走点解呀咁样今日呢要介绍一个好靓嘅女仔俾大家认识咁我哋希望呢佢呢可以呢参加呢个 DJ 大赛啊咁据闻佢就喺个歌唱比赛咧遇到你嘅、哦，即系我如果我冇记错啦吓，咁跟住我哋开完会之后咧，佢就带咗你入嚟，哇！大家直系唔想即系望第度啊，因为嗰啲嘅女仔咧，好有学生嗰种嘅纯真啦，但系的确正如佢所讲咧，好似拍完方位个样，即系嗰成个 mood 咧，感觉好似，咁于是咧就又嗰次就系我第一次望到大家认识嘅周慧敏，但系你系咪唔记得咗有呢一日噶已经？ 我唔记得咗，因为可能太紧张嘅嘢，我已经忘记 晒。唔记得咗啦，已经太紧张。 叫我带，即系我其实系学生嚟嘅啫嘛。咁一嚟到咧，见咁多重要嘅人物咧，我谂其实我内心咁应该系好惧怕嘅。 好惊，好惧怕，系。 我惊嘅应该好惧怕嘅，可能个样冇表现出嚟。 系，咁但系其实咧，你参加 DJ 大赛前咧，你中唔中意听电台噶？其实有冇听噶？ 嗱， 讲真咧，我哋嗰阵时嘅细路仔咧，即系我哋嗰代咧，系冇乜娱乐噶。咁所以咧，就放学咧，就系、是、要飞住，就翻屋企就开收音机听嘅。咁同埋嗱，咁就当然系因为其实听新歌咧，咁收音机系最快噶嘛， 冇错， 最快噶嘛吓。咁、我咧的确系听港台嘅、我系听即系、就是、我。诶，识听收音机嘅时候咧，我都系听港台咁样，听你哋咁样。 有冇话听边个节目多啊？有冇听边个节目多？ 我想喺度表白，你唔好惊。咁咧，我细个咧，咁我成日都有听你节目噶。 听我节目？ 哇，系，咁我就 你细个听我节目？ 我唔系细个，即系我中学啦。 哦 ，OK， 吓死我。 即系我中学我当系我细个噶啦，而家咁大年纪讲翻去，即 系 所有都系我细个噶啦。 系中学。 就听你节目，咁我就觉得呢个男仔咧把声好好听，好听得不了。我觉得你系全个电台，即系包括晒我听过嘅所有嘅声音嘅男声咧，系最吸引嘅一把男声嚟嘅。 哇！你咁讲我受唔住啊，真系太 系嘅，所以我就好渴望第时将来可以有机会见到林嘅张相。 讲笑讲笑，但系咧，你咁讲咧，我又加多一句啦。你身边嗰个阿 Jo 咧，佢有一次安慰我，因为我哋出完电视咧，大家话哦，两个 Jo 丑样啊咁样。阿 Jo 就话啦，你唔系丑样，系把声太靓啫，所以大家有个错误嘅期望啊。咁咧，我都唔知佢都算唔算安慰啦吓。OK， anyway， 你一定唔丑样先啦，咁多女仔 中意你。唔好咁讲。咁咧， 你又冇讲错嘢。 其实头先咧，我哋所讲咧就系话，魏炳朗啦。launch 啦，即系我见你有时做访问都话佢哋你系伯乐啦咁样吓，咁其实嗰次系咪真系喺歌唱比赛之后咧，佢哋走埋同你讲介绍自己啊，等等，做记唔记得？ 其实就系嗰个比赛咧，嗱当时有两本书系即系都好流行嘅，一本叫《新时代》，一本叫做《好时代》。你有冇印象？ 有，当然有啦。 系啦，咁咧新时代咧就搞咗一个新时代歌唱大赛咁样之类嘅嘢嚟噶啦，喺我新秀之后噶啦。咁我哋即系嗰阵时啲小朋友中意唱歌噶啦，咁就冇咩做噶，都系周围去参加一下比赛咁啦。同埋就算即系唔系话要唔要入围啊，攞唔攞奖啊，定点啊？因为咧，嗰阵时又唔流行卡拉 OK 噶，冇噶，咁。你譬如你想唱歌咧，你都可能會去一啲叫做嗰啲卡拉 OK 店啊，啲有人 live band 彈嘅咧。咁 民歌餐廳係咪民歌餐廳？ 係啦係啦，咁你一號台就要輪啦。咁輪翻到你咧，你就可以有一個人再唱歌咁樣嘅，咁想唱 K 嘅嚇，就冇話一架機而家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你去比賽咧就好開心嘅，因為有成隊 band 同你彈琴，你明唔明啊？ 知道。 咁就好似 好有歌聲 feel。佢个性 feel 系啊系啊，咁、我哋就好中意啊，咁我就参加咗新时代嘅歌唱比赛，咁就嗰阵时嘅司仪咧就系阿朗啦，同埋阿 Blanche 嘅，咁、就完咗啦，就即系冇话，我谂有 say hi 啦，即、就、系、是、我系有礼貌嘅小朋友吓，咁啊有 say hi 有打招呼嘅，咁就冇话再讲乜嘢噶啦，咁但系过咗段时间咧，就接到阿朗嘅电话。咁就问我有冇兴趣喺电台 发展， 咁佢话咧佢哋觉得如果我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如参加过你哋即将会搞嘅 比赛咯。 系啦，咁但系原来咧，阿王咧就话咧系阿 Blanche 叫佢打电话俾我嘅，佢系被指派去做呢件事嘅。咁 我相信啊，因为 Blanche 喺嗰些日子啦，都做咗好多嘅新 DJ 嘅。招募啦、培训啦，吓亲眼见到佢即培训咗好多好有才华嘅独当一面嘅 DJ 出嚟嘅，系啊系啊， 系啊， 咁所以后嚟就参加 DJ 大赛啦， 系啦，咁我就真系都好勇敢噶，因为对我嚟讲咧，我冇朋友系相信我会咁做呢件事咯，因为我咧就不善于讲嘢嘅，咁同埋咧就讲嘢系论论尽尽嘅，同埋我平时因为我系独生女嚟噶，咁我冇吓同一班人咁玩开嘅。咁如果系即系同学仔之间咧，咁我都会唔系好多讲嘢，我通常都系做聆听嗰个角色， 听人讲嘢多系咪？ 系啦，咁但系我听歌就好多，因为好中意唱歌，咁所以咧就中日就一功课做完啦，就系抱住个收音机，或者咧即刻用嗰啲。带 喺咧去录你哋播嗰啲歌，我哋系咁样嘅以前 吓，即系 系啊，咁啊录完自己就不断喺度听啦，咁样嘅，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喺度。收音机旁边部住听，跟住要够快揿，咁啊成首歌录晒，跟住一齐就即系同同学仔 share 嚟听啊，咁样嘅咯，嗰个时代。 冇错冇错。不过你讲开咧，其实咧我都自己表白一下啦。其实我都好奇怪啊，我系唔中意讲嘢啦，同埋我系好怕丑嗰啲人嚟嘅，即系我对住陌生人咧，我冇嘢讲嘅。咁所以入咗电台，系、哦、啊，其实一路做一路学一路磨练嘅咋，我系唔中意讲嘢噶，所以世界上就系咁得意吓。咁啊，后来你做咗呢一个DJ 啦，咁样样，其实你觉得你当时系想玩下，定系真系谂住喺呢方面咧会想发展噶？ 嗱，我就比较 QK 嘅，咁我咧参加完新秀之后咧，咁就其中一个伯乐啦，就系阿余登小姐啊，咁佢咧就嚟搵我打电话去我屋企，又系咁嗰时都系通电话嘅年代嚟嘅，咁就搵到我电话啦，咁佢就问我有冇兴趣去拍戏，咁就想佢想搵一啲新演员啊。咁就见咗我之后咧，就觉得我适合。咁但系咧，我就觉得自己冇谂过演戏呢样嘢。 啊，反而冇谂过演戏啊？ 冇啊，冇谂过。咁所以咧，我就话其实我嘅兴趣咧都系喺唱歌度。咁佢就好好，咁佢话咁我帮你啊。咁佢咧就即刻咧就约咗嗰阵时 EMI 嘅系咪叫做Ricky 风啊？ 系 Ricky 风。 系啦， 冇错。 系啦，咁跟住约咗宝丽金咧，就系、是、香雪怀。咁啊，两间公司咧同我去试音嘅，佢自己带住我去噶，吓咁好有心嘅。咁啊，最后咧两间公司都 OK 咗。咁然之后咧，好啦，咁啊好开心啦。咁跟住翻去就同妈妈讲啦。咁妈妈就好反对， 嗯， 即系佢觉得好似个娱乐圈 比较复杂啊， 嗯，系啊。咁然之后咧就嘥咗阿 YT 咁多时间。 咁结果真系冇咗，真系推咗啊？ 系啊，我自己真系有。即五六年我都唔敢再面对佢啊！即系有时过嚟港台会探下我哋啲 DJ 噶嘛，即系我都系耷晒头，即系我唔敢再面对佢。 但系你知唔知你呢一个咧嘅叫做命运咧？咁样嘅安排咧，系好多人发一世梦都得唔到噶，即系好似中咗六合彩头奖，跟住你搣一张飞咁样啊，个感觉好似。 系啊，我都觉得系即系好感恩人哋有兴趣啦，即系我其实贴住我嘅梦想就嚟达到啦。咁但系我都乖嘅，咁如果妈妈系好担心嘅话，咁即系我虽然系好唔开心啦，咁但系我都要听佢讲啦。 哇，你真系好乖啊！即系因为嗰个机会系你等咗咁耐，同埋呢两间公司都系当时咧可以话喺唱片坛之中咧嘅大哥嚟噶嘛，系咪？咁即系安排到两间都愿意签嘅时候，你两间都放弃晒，咁我相信你嗰时嘅心情一定会有一段日子咧系好唔开心，我估。 咁我都其实咧，我又唔系噶。我好快調節自己嘅喎，即係我有唔開心嘅嘢或者失望嘅嘢咧，我一可能一兩日啊，或者我自己再玩一下畫公仔啊，唱歌啊，即係我就冇嘢噶啦，係啊，即係我係其實一個 好樂觀、 好容易係好容易就變開心翻嘅細路嚟嘅，即係我係有啲如果係即係大人嘅嘢麻煩嘢，我就盡量唔去諗佢嘅，即係如果我。理唔到嘅嘢，儘量唔諗啦嚇。咁、雖然我前世都已經好多嘢會擔心，因為我媽媽係比較年紀大㗎。咁、我就細個㗎。咁我其實我係想盡快就讀完中學啊，或者就 出嚟賺錢。 係啦，就想佢就可以退休嘅。 嗯， 係啦。咁但係我就都唔理啦。咁就即係佢唔中意咁樣。其實我嗰時都有已經開始教小朋友彈琴。 交彈琴， 咁所以我咧，其實中學叫到唔知中三咁長下都已經唔使佢俾你冇錢我噶啦。How long I last tell you？ 這世上已不多記載，你卻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説愛是漫長，求天父們未老。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之心。 How long it must tak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求天放慢未老 How long it must take 我每日盼中期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伤害难改痴心How long it lasting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比沧海求天放爱未老求天放爱未老求天放爱未老 我在电台的日子周慧敏咁第一集咧已经讲到咧，即系佢好乖啦，好细个好识谂啦，系啦，去教琴啦，希望帮轻妈妈嘅负担啦。就算妈妈帮佢推咗啲唱片公司咧，都冇嬲嘅。 系啊， 好难得， 好仙女啊。 好，密切留意下一集嘅播出。好啦，11点先睇新闻报告。 400人确诊，5224人死亡，214000多人康复出院。美日印澳领导人在东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俄乌冲突反映加强自由印太地区的重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认为印太地区应该避免类似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四方安全对话还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和新任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共同社引述美国官员说四国将宣布海上倡议追踪非法捕鱼。报道说四国领导人可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尊重所有国家包括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文件可能会避免不点名指控俄罗斯。避免令到和莫斯科关系密切的印度尴尬。另一方面，拜登昨日在东京会见部分被北韩绑架的日本受害人家属，他们要求美国协助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79点，跌290点，总成交4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23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11301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36元，跌2.6元。腾讯控股341元，跌5.8元。长城汽车12.8元，升9.8元。比亚迪股份257元，跌13.4元。京东集团205.8元，跌7元。阿里巴巴84.2元，跌9毫。美团162.4元，跌5.3元。吉利汽车14.44元，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70.14元，跌9.2毫。协鑫科技2.7元，升6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861，瑞士法郎8.121，澳元5.557，加元6.131，新西兰元5.053，欧元8.375。每百日元对港元6.1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9。 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3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9美元，卖出1,852.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的米埔段近住米埔南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仍然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主要去上水方向比较车多。另外新潭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竹游路对开。巴士路线 76K 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青山公路的米埔段近住米埔南路有交通意外，这一段的青山公路来回方向都要全线封闭，现在去上水方向比较车多。新潭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竹游路对开。巴士路线 76K 亦都要改道行驶，搭这一条巴士的路线的朋友要留意。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场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场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那段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国士道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去小西湾，同埋元朗八乡路方向大榄隧道。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康宁道149-151号康图阁 A 座、油塘鲤鱼门村李龙楼、上水天平村天美楼、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屯门田景村田裕楼、荃湾海滨花园海观阁、将军澳建明村明宇楼、荃湾环宇海湾五座、东涌裕东苑河东阁同埋青衣浩景湾1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防护中心咧收到不少嘅市民咧惊咧受感染后接种疫苗咧对佢哋有啲不良嘅影响。疫苗接种嘅好处咧系绝对大于佢嘅风险。咁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其实亦都建议康复者喺个康复后嘅1个月之后咧系可以好安全咁接种疫苗嘅。咁所以呢度咧我鼓励咧相关嘅市民咧佢无需要再犹豫，尽快预约接种疫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揭露股市大互动向，跟足我俾嘅指示入市，最快3个月你就财务自由。 咩嚟噶？我都唔炒股嘅。 喂，老婆啊，我翻工啦，呢个礼拜都要 OT， 唔使煮我饭啦。 哦，你咁攰，请日假唞下啦。 手停口停啊，我走啦，拜。 如果可以帮轻下老公就好啦。 今次俾大家嘅 tips 系蓝筹股中国商务银行，现加入。 多谢索 Sir， 上次听你讲就赚咗1个月人工翻嚟啦。 咁多人听佢讲，个个都赚，入一手都冇坏嘅啫。哇，寻日买今日就升，咁就赚几千蚊，呢、這个索 Sir 都几有料喎。 内幕消息，新兴股肥仔水电将会被收购，股价已经升咗2倍，高处未算高，听日下昼会公布收购消息，到时啊，起码再升10倍啊！而家唔买，听日就迟啦。 10倍啊！咁我买啊！我买100,000，咁咪变100,000咯。 各位群友买完记得将交易记录 capture send 俾我，我会将经纪佣金同证券行手续费回赠俾大家嘅。 机会难逢啊！好好，买进佢。 肥仔水电股价寻日暴升5倍之后，今日中午休市前大幅下跌95.5%，证监会已经将肥仔水电停牌。 我成副身家冇晒啦！而家点算好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喺度提一提大家，如果有陌生人喺社交平台向你推介一啲流通量低但系股权高度集中嘅细价股，并且要求你购买相关股票之后，将个人交易记录截图传送俾佢，这个很大机会是唱高散货的投资陷阱来的。另外，如果有自称是投资大师向你建议一些投资建议，大家记得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有必赚的投资贴士又或者是内幕消息。 哪有这么多投资达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嘅讨论区即将开始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93%。乜都讨论区今日嘅题目系 睇戏嘅时候嘅话，最唔想得到啲乜嘢嘅骚扰啊！ 我今日见到有个听众嘅留言，佢话最憎人哋系咁抄，系咁抄， 抄咩啊？胶袋啊嘛， 抄胶袋啲声，胶袋啲声零食嘈 啊！系啊，迟啲实啦， 嗯，冇错啦吓。 我直非常之赞成啊，呢啲声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注意到啊， 好响噶。如果坐喺你隔篱咧，同埋佢不停，佢唔系抄一阵， 系啊， 即系攞完一样嘢，攞一样嘢咁样， 跟住又开罐汽水。 不过又系公平咁讲啦，如果你睇戏嘅时候咧，其实咧好多唔系本来咁大声，你都觉得大声， 系啊， 照爆谷都大声啊，可以。 系啊， 因为大家应该十步齐静噶嘛，系咪？ 冇错啊， 全神贯注噶嘛。 冇错。 咁啊，今日咧好多街坊留言啊，不过你都可以发表下先啦。 好，先讲讲先。 哇，小弟响国内睇戏咧，真系奇景。 咦？系 啊， 我又估你唔到喎。 话说响2-3年前。在有一些过年的猛片，就是暗吾经做的 贺岁片， 《流浪地球》吳京之前已經有兩套《戰狼一》《戰狼二》，他因為已經打造成中國的新英雄 hero。 嗯， 哇！咁啊，同成班朋友去睇啦。佢話唔知年初二嚇，嗰日初二嗌埋好多細路仔去， 好熱鬧啦， 好熱鬧。 細路仔啊， 係啊，嗌埋啲細路仔去啊， 係啊，大件事。 佢哋去睇戲，唔通你掉低啲細路仔啊？ 係啊，我都知道。 仲要幾個 family， 哇！ 細到幾細啊？ 女当系七八岁啦 ，OK 嘅，控制到嘅。最惊嗰啲咧抱住喺度喊喊喊，阿妈又唔舍得出去嗰啲咧。 咁佢哋仲要专程喺网上嗰度订票，哇，好贵张戏飞，百几蚊。 咁贵 啊！系啊，因为《流浪地球》咧好多特效都声，嗡嗡嗡嗡。 哦，咁会收贵啲噶？ 好贵啊！系啊，呢啲已经算啦。不过有啲地方可以卖得平啲嘅，嗰啲我唔知佢啦。咁啊，谂住啊，都好啊，去观摩一下，睇下我哋即系中国新英雄啊，吴京点样威猛法啦。入到去，哇，都 OK 啊，几好啊，咁样睇睇睇，突然间咧，开始有啲细路仔喺度跑嚟跑去咯。啲大人唔理嘅，因为原来佢哋觉得咧，啲细路仔喺度跑嚟跑去咧系 热闹啊， 好热闹，仲觉得好得意下吓。越睇咧，因为嗰啲细路仔真系坐得唔耐嘅。坐下，突然间杀啦！配合， 配合上边佢做乜，佢就继续做。 杀啦！ 我呢啲台词 咩事咧？其他大人冇反应，系得我拧转后边，成班细路仔，因为佢有啲道具嘅，佢嗰啲戏院咧门口头先有啲道具已经买齐啦。原来咧小朋友咧一齐， 玩具啊，意思即 系啊，套戏套戏嗰啲玩具，剑啊，唔知咩， 佢就喺度玩打交啦， 即系周边产品 系啦， 喺门口。 跑去跑去跑去，啲爹哋妈咪咧，所有嘅爹哋妈咪啊，因为个个都差唔多带啲小朋友去睇啊， 大家都觉得自己系吴京啊，吴星啊，吴京啊， 即系觉得好笑， 好笑啊，好得意啊，系啊，哇， 佢又冇谂过就会骚扰啲大人嘅，啲大人亦都唔觉得佢哋好骚扰， 系佢哋觉得好得意，我因为我一个人去。我依啲咕咕声，因为我真系想睇戏啊！哇，百几蚊张飞，我觉得唔好嘥啊！同埋，哇，如果你真系 但戏院照计佢嘅戏氛系黑掹掹噶，佢哋咁跑嚟跑去咧，其实咧都有个危险性。 唔理咯， 理咩啫？佢哋唔理嘅，因为佢哋可以用个电话个电筒喺度做，仲好玩黑掹掹。 系啊，仲可以捉伊恩添啊！当 迷宫，迷宫， 仲要拍啲姐姐咁啊！边个死？ 个戏院又冇人理。終於有啲細路仔咧就跑上去熒幕嗰度，就有人理啦！誒落翻嚟，落翻嚟，係啦，因為整爛個熒幕咧真係好貴 啊！ 我心諗 拉佢出去幾萬蚊咁簡單啊！係 啦，佢又似你，我開始諗計，我要點樣對付你班細路仔？呢啲真係好煩，好討厭啊！ 但係你帶去嘅喎，班細路 唔係我帶，我朋友帶去啊， 都係你帶， 仲溝埋玩玩下两班靓仔喺度打交啊，即系玩打交啊，唔系真系打交，喺度嘣嘣嘣嘣嘣，哇，仲有啲衰到咧，喺前面走过，唉，真系，我又唔好意思出去啦，因为我觉得真系冇礼貌，亦都。亦瞓唔到，终于乜都做唔到，就唯有眼巴巴 又瞓唔到， 系啊，咁又点 又睇唔到， 跟住佢一瞓都瞓着就杀啦， 永远就系杀啦， 你细路都系玩呢啲嘢， 系啊， 追嚟， 喂，你唔可以静鸡鸡出去同嗰啲戏院嘅行政嗰啲人 唔得噶， 因为觉得一个人啊， 我都 系 一个人， 细姑力弱， 喂，系睇戏，即系嗰啲管理员嗰啲。都覺得 可能佢場場都係咁， 係啊，覺得 O K 啊，正好正路啫，你唔好咁煩啦。只要佢哋唔上個台，唔搞個銀幕就得啦。 哦，即係佢哋嘅底線就係個幕， 係啊， 唔搞佢個幕佢就 O K 啦。 係啦，同埋嗰啲人 走個 B 院都得係咪？ 係啊， 你只有 A 院、B 院，跟住又睇一陣， 好彩 殺到個隔離，殺到個隔離。 全個戲院 圍住戲院走， 都冇問題， 殺咗成日。睇完戏啦，啊，终于啲靓仔 做咩都唔知啊，佢讲咩都唔知， 我真系唔知，唔知就永远喺度沉沉沉，又太空啊，同埋呢啲大人咧，原来可以分身嘅，点 啊？ 所谓分身咧，就去到啲精彩场面咧，大人会拍手噶，好嘢咁样样，一好嘢，如果都继续喺度杀啦， 投入喎， 好， 即系佢哋可以分到身睇戏，你又唔得啦。 我 因 为 佢真系已经摆低啲靓仔啦嘛， 系啊， 咪同埋佢哋习惯晒， 系啊，习惯 咗喺度 杀 啦杀啦，即系喺度。如果佢唔杀啦杀啦， 系啦，就过咗隔篱 B 院啫，系啦，睇紧嗰啲其他。 可能冇靓仔声，佢睇唔到入戏啊。 系啊， 佢有啲靓仔嘈住，佢先集中到精神。 系啊，佢知佢哋至少喺现场 喺度 咯， 系啦，喺度啱。 所以你 唔 系爸爸妈妈唔同嘅睇法。 系噶， 呢个真系好经典， 好经典，好经典。 即系呢个比起抄胶袋仲嘈， 仲劲。 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真係需要有呢一方面嗰啲 manner。我頭先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突然間諗起有一件事，但係嗰件事係令到我好感動嘅。事完咧就係我諗，我真係冇諗過嘅啫。啊，其實係嘅，做父母你叫佢點算咧？尤其是好可能嘅就係一家有一個小朋友啱啱好 B B， 你唔可以留低佢獨留兒童在家啊嘛，又冇人幫佢湊，咁點算咧？好啦，我試過有一次咧，就我覺得都係一件我覺得都幾感動嘅事嚟嘅。事完就係應該一對新婚夫婦，佢哋應該啱啱生咗一個 B B 仔，咁跟住咧就係仲係手抱嘅，喂，都算系咁啦。你谂下，个零两个钟系咁抱住个 B B 喺度瞓觉，佢喺度睇电影， 好攰噶， 都几辛苦啊，系咪？好啦，咁入去嘅时候咧，我一见到咁样嘅话，我已经大件事。 佢一 喊， 佢随时一喊咧，你就真系收唔到货噶啦。咁同埋咧，嗰一日咧，我哋睇嘅嗰套电影咧，亦都系一啲劇情片，劇情片你需要就係高度集中，係咪啊？仲要係啲外語片，我一定係要睇字幕噶，我完全聽唔到佢講乜嘢噶嘛。咁嗰啲咧，我就真係好擔心。點不知説時遲那時快， 就 個靚仔真係醒， 震撼第一聲。 通常都醒嘅，因為電影院嗰啲聲響好大聲，佢通常都會嘈醒。 你聽到啲細路嗰啲。 嚟 啦嚟啦嚟了啦嚟了啦，你就已经开始集中唔到精神啦，系咪？咁啊，知道佢就系佢会唔会嗰啲啊嗰啲，佢果然真系咁。跟住咧，妈咪就开始猛啦，咁就埋喺度讲，我就都话咗噶啦，唔好带佢嚟噶啦，就开始迁怒于个爹哋。跟住个爹哋就喺度讲，我就咁都冇办法噶啦，咁点算啊？咁啦，系咪？咁跟住咧，个阿妈就话唔理啊，唔理啊，咁两个人就变成喺度倾偈啦。咁我心谂嘅就系个僆仔喺度嘈，其实你已经喺度 嘈 紧啦，你就唔好再喺度讲嘢啦，即系呢位小姐。咁我觉得就系都要谂办法噶，因为你已经见到嘅就 系 其他周围嗰啲人都已经开始 直接窒 窒，即系或者系啲即系啲开始有啲唔系好 行去远啲睇啊。 系啦，又未至于嘅，因为佢都系喊咗一阵啫。咁跟住收尾咧，爹哋好好起身，跟住就抱咗个 B B 嗰阵，你睇咧，佢出咗去。 哇！一定要一个， 跟住你知唔知系全程冇翻过嚟？ 哦，我谂 全程冇翻过嚟， 好搞好耐。 件事未完，跟住就到我哋出咗去嘅时候，我哋就谂紧咧，就话啊，其实咧会唔会咧 发嬲走咗？ 系啦，冇错，抱咗个靓仔翻到屋企走咗咧，不是。完咗嘅时候嘅话，我哋见到佢嘅就喺出边嗰啲长凳嗰度，佢抱住个 B B， 个 B B 瞓咗，佢喺嗰度等佢个老婆出。 哇，好嘢，好嘢，好 嘢！哇， 但 系 其实咧， 诶 呢个爸爸好啦，其实 爹哋真系，我想买 一 对 couple 咧， 我想食你一啖。 总会有一个要孭呢一样嘢噶，我试过咧去北海道咧玩嗰啲滑雪咧，即系坐嗰啲雪车啊。其中有一个细路仔咧，啱啱争少少唔够高，唔准上，咪于是佢妈妈咪要 stay behind 咯，佢冇得玩咯，系啊，咁跟住爸爸玩咯，好多呢啲噶，譬如嗰时我两公婆带佢试过有一次去啲 candlelight dinner 啦，去到泰国一喊，咁啊系咯，咪轮流出去食咯，即系唔系出去食啊，即系出去企啊，就咁抱住佢咯，你 食 完啊 candle， 系啊，你食完到我食啦，咁样咯， 咁仲咪 candlelight dinner 咯， 冇办法噶，一定，我谂好多听紧嘅啲爸爸妈妈都 你带咗冇办法，喺飞机喊都危险啦， 系啊，我都冇谂过呢一样嘢，有冇试过喺外国度睇电影啊？你就喺国内啦，咁啊大佬有冇试过？ 而家唔记得，应该未试过。 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都系一个几亲身同埋几好玩嘅经验，就喺印度睇戏。 哇， 好好玩，好夜先开场，十点钟开场。 夜晚啊？ 系 贵唔贵啊？啲飞 唯一一场 唔 记 得 贵 唔 贵 啦， 日头冇噶。 又唔系，我哋系专登想试下，我就系话，乜原来喺印度，你咪觉得好好玩啦？ 系咪铁板凳啊？ 佢又唔系，都系拥凳，系靓嘅，即系佢里面嗰啲系靓嘅。但系你觉得佢就 系 好新鲜，因为系十点钟先就开场，因为佢要等啲人食埋饭，跟住咧你先至嚟去睇。咁我嗰次睇嗰套戏咧，都系嗰啲叫文抢戏嚟嘅。但系问题系印度电影，你知道一定有歌舞长片，跟住咧就唔知点解无端端咧佢就会咧好好地嘅就会跳舞啊，跳舞一定要有一场咁样嘅歌舞嘅。咁我哋应该都话拗晒头，点解要咁？咁跟住住喺印度好耐嘅朋友，佢哋讲。就话其实系乜嘢电影都一定要有一场嘅啫，好劲嘅玻璃活嘅，系啦，乜嘢都要有嘅。咁跟住咧就完咗件事之后咧，仲要得意，无端端嘅就系咧做下中段，扑一声醒，扑一声开灯。 跟住我哋就話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咁樣佢就話，因為咧套戲咧中場係一定要有休息嘅。 哦，即係規矩。 佢有一個 intermission 嘅，可以俾你去洗手間啦，可以俾你出去買啲嘢飲啊，買啲嘢食啊咁樣啦。 我哋琴日講過啦，香港都 曾經係咁。好好玩啊！ 呢個感受。 但係佢係任何電影啊嚇，佢中間一定要斬開一半，有個 intermission 等你去休息下。幾 得意喎！ 咁跟住大約就係15分鐘到，跟住你就翻嚟啦。翻嚟之後佢又再繼續播翻。係啊，睇完之後嘅話咧係凌晨1點。 哇！ 因為印度啲電影都長嘅，好多 好玩啊！印度啲電影幾好睇咯， 好多跳舞， 好唔好睇我真係唔知啦。因為咧佢就乜都冇嘅，冇字幕，亦都係講緊嘅就係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冇，我就去 experience 下啫。但係好好玩啊！ 好玩，好玩， 在印度第一次睇電影， 係正掂。 好，11:26。翻嚟繼續我哋今日討論區，仲有啲街坊亦都有表達嘅意見嘅。 好啊， 翻嚟再 你都未講， 係啊， 我都未講， 係啊，我知啊，嗰次係都 好特別，好經典。 你執翻身材，如果唔係嘅話，你今日 同阿邊個殺啦？ 終於我有種個性，圈了世代，那根直線將光線。焦点散落及我来望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庇佑，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货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领痛，还是让跌中的我笨放下那碎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道，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No 今日叫做绿洲啊，11:29，24度气温。今日天气多云，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吓，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未来数天有骤雨，呢个周末期间天气炎热。 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波，即使探知黑洞。 听嚟11:30嘅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仲有我哋嘅节目，继续翻我哋嘅讨论区，就系睇嘅时候最惊人哋骚扰啲乜嘢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本港的新冠疫情有下降趋势，大家无需着重每日的感染数字，因为无可避免会有波动，个案上升亦都不等于疫情逆转。林郑月娥提到，学校的情况令人放心，每日有70万至80万学生需要做快速检测，复课至今超过一个月，每日平均確診個案是349宗，屬於非常低的數字，但是重新仍要審慎，因此教育局將師生做快測的要求延至6月下旬，希望更為安心。另外，林鄭月娥表示，由於接種第二針疫苗未去到90%，接種率有提升的空間，疫苗通行證仍要實施。他又說，醫管局轄下的醫療服務設施需要疫苗通行證，是為了保護求醫人士。 若果有急症要到公立医院求诊，透过核酸检测仍可以进入处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研究政府架构重组的立法会相关小组委员会昨日已经完成审议，今个星期五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架构重组的人事编制改动，若果得到同意，下个月10号将提交财委会审议。当局亦都在今个星期知会立法会，将在下个月15号在大会上提出决议，即日讨论通过，整套工作能够按部就班进行，亦都有利下届政府的组班工作。被问到架构重组之下，新一届政府将增设副司长的职位，是否有利统筹或者是造成架床叠屋，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现届政府提出的三司十五局和相关调动，后任行政长官都全盘接收，但由于整套方案注入后任行政长官的想法，林郑月娥说不宜评论具体建议。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3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41宗确诊和498宗无症状感染，新增一宗本土死亡病例来自上海。本土确诊的病例入面，上海58宗，北京41宗，四川19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上海422宗，四川24宗，北京7宗。内地累计有超过223,400人确诊，5,224人死亡，214,000多人康复出院。美日印澳领导人在东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美国总统拜登说，乌克兰危机是全球的问题，重申华盛顿将与密切的伙伴并肩，推动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指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凸显国际秩序、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在开场发言时直言，这个是民主和专制的对抗，他们必须确保实现目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正面挑战，强调不应容许类似的事件在印太地区发生。他敦促四国仔细倾听包括太平洋岛国的意见，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直接挑战，警告若果不同地区国家走在一起，四方安全对话就不可能成功。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澳洲将为太平洋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包括为深化国防和海上合作提供援助。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还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73点，跌296点，总成交5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1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1,258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36，跌2.6。腾讯控股341.2，跌5.6。比亚迪股份253.4，跌17蚊。长城汽车12.64，升8.2。京东集团206蚊，跌6.8。美团161.7，跌6蚊。阿里巴巴84.2，跌9毫。吉利汽车14.36，升7.2。恒生中国企业70.12，跌9.4。协鑫科技2.67，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27.76，瑞士法郎0.967，加元1.281，人民币6.66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0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睇戏嘅时候嘅话，最唔中意就受得咩滋嘢？ 嗯，冇错啦，好街坊啦，咁我哋咧首先不如由 O 讲先啦，睇下 O 咧吓最憎系乜嘢咧？ 喂，我系阿 O， 嗱，讲到咧喺屋企睇电影嘅时候咧，最怕受到骚扰咧就系咧睇睇下咧你要揿停佢啊，跟住咧身边人又会同你讲，喂，家务未做完、啊，喂，诶啲碗未洗好啊，喂，要吸尘咁、啊、样，咁啊令到你嘅亚庆咧就比惊栗片更惊。 惊栗片更惊栗啦！ 叫阿 O 早啲洗碗咪得咯， 做晒呢啲嘢先 系啦，梗系啦，次次佢都拖三日， 第一俾人啦。 你系佢老婆咩？ 唔系噶，我觉得咁 多靓女啊 ，Kitty 崔洁棠。 好啊， 喺屋企睇戏最怕嘅咧，就梗系怕睇睇下唔可以一气呵成，要停下停下咁样啦。咁所以我最惊嘅咧就系不停有电话响啦，尤其是咧有做嘢嘅电话，咁啊唔可以唔听噶嘛，又要好耐心咁去讲，又要好认真咁样去讲，咁咧你就会由套戏嗰个情绪咧完全走翻出嚟啦。咁所以我通常咧都会拣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先会开套戏嚟睇。咁嗰阵时应该冇人打嚟讲工作嘅嘢啦啩。 呢、這个啱嘅，即系夜晒静晒先睇。其实咧，就算咧戏院咧，有时咧嗱，虽然我教咗震机啦，因为有啲咩佢都会震噶嘛。嗯、你会唔会有个心想望一望？ 唔会， 你唔会理佢噶 嘛？ 唔理 吓睇戏嘅就因为系 me time 嚟嘅。 我都唔会震添，我净系冇声 啊，冇错， 系啊， 系啊 ，OK。 你教埋佢唔震咯， 系啊。 你知嚟做乜嘢啫？你睇紧戏嘅时候， 唔知啊，有时佢。即 有啲咩咁紧要？ 唔会咁 urgent 嘅， 就一次半次我唔会睇，即系唔会理嘅、啊。但系佢 keep 住就，我就谂系咪有紧要事咧？我都会细细， 但系你好中意 少少望一望。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好中意嘅，就系其实一段说话嘅之后，佢分四次震噶嘛。 哦，咁啊， 即系你咯。 我真系影响到你，即系影响到你睇戏。 其实佢呢个频率咧，你明唔明啊？ 我知啊。 我成日都会收到一啲咁样嘅震动，咁嘅频率咧，我就知道佢大 佬嚟啦。 系啊， 一句说话分四次， 系 一句说话分四次。同埋嘅就係你，你係會一定係咁嘅。食咗飯未？你會 send 俾我四次噶嘛？ 食咗啦嘛，講正經嘢啦，入主題。 咁我就會知道，可以唔睇住。 OK OK， 我見到啦。好啦，到阿小白啦。 白白團老啊，睇戲嘅時候咧，真係好容易會受到唔同人士嘅騷擾啊！我其中有一次咧，可以用最恐怖嘅經歷咧，到而家都一樣相當之難忘。就是因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有不同人士呢去到就是骚扰我。好啦先讲讲呢就是前面呢就有两位嘅人士情侣嚟嘅非常之热爱热恋好深爱对方一睇就知道因为佢哋经常都会呢系 kiss 嘅。大家都知道啦我呢都系靠佢哋两个人中间嗰个位有个罅可以望到个屏幕。咁但系呢佢哋两个由于太亲密嘅关系亦都成日喐嚟喐去我嗰場咧係睇得好差，亦都成日睇住佢哋兩個好恩愛嘅，好都算數。我哋望一望左邊啦，左邊咧我會見到有班小朋友喺度，其實佢哋都好開心，我都好中意細路仔。不過佢哋多次倒瀉汽水，我好擔心，因為我個袋就咁放咗喺地下嗰度。於是乎咧，我成場戲我都要抱住我個背囊，再望一望我嘅右手邊啦，都係一班小朋友嚟噶。咁佢哋呢係拎住一個炮谷而佢哋亦都係倒瀉炮谷嘅。咁所以呢我喺嗰一場嘅電影院入面呢咁都受到幾方面嘅襲擊。仲有後面都未講喎後面呢係一班年輕人嚟㗎。佢哋唔知點解可能身形呢都比較高大啦啊硬係呢成日都會踢到我嘅。搞到呢我睇嗰場戲我覺得好慾緊啊因為呢好似 4D 一樣我真等不斷係咁喐不斷係咁喐你話幾難忘呢 我起身啊！ 咁我真系 最讨厌， 冇错。踢凳今日有啲人都留言都系， 即 系 即系佢一紧张咧就踢一下。 我真系唔明白啦，你踢一下唔紧要，但系都已经知道咗嘅话，你咪应该要 aware， 你又唔好再俾佢发生咧。唔知点解一定系咁嘅喎， 八段踢最悭人 憎，我真系觉得好大件事。 好啦，另外咧，我哋阿 Candice 啊， 睇戏咧最怕就系现场有人。讲嘢咯，无论佢讲咩都好啦，即系讲电话啊，同隔篱嗰个佢个爱人喺度倾偈啊，氹细路乜都好啦。总之，我睇紧戏嘅时候咧，就 喺度嘈嘈閉啊！最嬲咧就係、你接咗個電話，你如果同對方講話，我睇緊戲啊，我唔講住收線，我都會覺得算，我都會體諒你咁樣。但係有時有啲人長篇大論，仲攞住個電話喺度講，哎呀一陣食飯點啊，乜乜乜乜啊，佢唔係講兩句啊，係講數十萬句啊，你就想移得。有拖鞋就一夜车落去，好嘈啊！睇紧戏啊，静啲得唔得？自己屋企啊！ 嗯，冇错啊， 好猛嘅系， 系啊，好烦，好讨厌。 其实你删咗佢咪打唔到俾你咯， 会唔会树佢哋噶？你哋 会 我试过 啊，系啊，我会噶，系啊，我会树佢噶。 我树之前咧，我会坐直啲个身，啊感觉好高 高 大啲，系啦，真系 有啲威势，有啲威势， 好似啲猫头鹰咁样， 系啊， 你望住啲猫头鹰扮大只， 系啊， 佢咪咁样咧树树到好大只，之后佢就打直个身，打直个身，跟住觉得自己好输 人唔输阵啊！ 系啊，摆大个头嘛，系咪先？ 系啊， 好啦，另外我哋阿天恩啊，吓欣欣嘅柯晴啊， 好睇戏最怕受到啲咩滋扰啊？我觉得就系身边观众嘅口述影像啊！我依家唔系讲紧嗰啲为有需要人士而特别设计嘅口述影像服务，而系纯粹我侧边啲观众咧一路睇，跟住咧一路就根据嗰个影像咧进行评述，同埋加入佢自己个人嘅见解，仲要唔系一个低嘅音量，咁系非常之滋扰嘅，因为我连对白都听唔清楚啊！即系其实，唉，大家入到场可唔可以好好享受到戏咧？有啲咩？评论啊，有啲咩意见啊，留翻套戏之后咪慢慢讨论咯。你唔使喺套戏播紧嗰时讨论噶嘛，系嘛？ 你又唔系咁讲喎，欣欣，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我都好明白嘅。你有冇试过睇一啲戏咧？你真系会觉得，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人出场， 系啊， 例如《Saving Private Ryan》，佢无端有好多兵噶嘛，系咪？呢个又 系 边个？ 呢 个 系 边 个？ 神问你噶，点解佢出咗去嘅？ 唔係，咁我就試過有一次嘅就係類似係睇呢啲咁樣嘅戰爭片，英文 打到七彩， 打到七彩， 四个字打到七彩。 所以佢就喺隔篱坐到咧，就应该有一对中年嘅夫妇。个女人咧，好明显嘅就 系 睇唔明究竟点解呢一个又死 啊， 咁又死咗一个，即系佢一个差唔多咁翻入嚟 嘅，系啊。 佢就不停咁问佢个老公：呢个边个嚟？ 系啊， 几时出过啫？ 太似样啦， 冇错。跟住佢就我唔系好明咧，呢个系咪死咗啦？点解会出？ 跟住佢老公就一巴冚佢， 唔系 佢老公系非常之开心，话俾佢知呢个咪就系乜乜乜乜乜嗰个咯，呢个咪就系嗰个上教咯，佢未死，佢未佢冇，我谂其实佢系好开心噶，因为系佢睇得明，咁事实上咧佢讲嘅嘢系正确噶，咁但系你喺身边嗰度咧，你就不停咁喺度听，就头先好似阿欣欣咁样讲啦，佢又唔系喺度就口述影像，佢只不过就系问佢解释嗰个剧情俾佢，就系讲话呢个系边个，呢个系 Richard， 呢个系边个喺度。 你知唔知有啲男人解话好自豪嘅？ 我相信佢系 系啊， 呢一位叔叔应该系好开心。 我睇得明咧， 因为老婆系完全唔明，咁佢就喺侧边嗰度系解释俾佢听，呢个系边个，呢个系边个，呢个系边个咁样。到最尾我真系顶唔顺，我就去到老远有一个位嗰度 坐翻嗰度， 自己就睇。但其实咧就我原先买嗰个位咧系好正嘅，对正我银幕嘅，但我都系宁愿牺牲咗嘅话咧，我睇嗰个 要宁静多啲， 系唔系梗系拣啲唔好有人骚扰 啊？ 如果满晒座，你又冇得咁讲噶啦， 系咪先？同埋我哋又系呢一轮嘅，你唔可以调位噶，你唔可以立乱调位噶，你系嗰个位你就要坐翻嗰个位。 好，陈太嚟啦。 其实咧，我如果要喺屋企睇戏咧，一般咧我就等我仔瞓咗之后咧，我就会深夜嘅时候睇咯。因为只要小朋友喺屋企咧，其实冇可能冇骚扰嘅。你睇睇下，就算你睇到好紧张啊、好投入啊、喊紧都好啦，佢都会妈咪啊咩咩咩要咩啊，你妈妈咩啊。咁所以咧系喺屋企睇咧搞唔掂嘅。咁但如果戏院睇咧，我最怕咧就系有一啲青少年朋友咧。啱啱嗰次就發生咧，就係、是、我喺戲院睇戲嘅時候咧，後邊有一班放咗學嘅年青朋友，我諗即係十二歲嗰種啦，十一二歲嗰種啦。咁佢哋好 exciting 嘅，因為我諗一班朋友、一班同學放學咁樣睇戲咧，的確係好開心。我哋回想翻我哋以前都係好開心噶嘛。咁佢哋又未到咗十五六歲嗰啲，已經冇咁 exciting 嘅年齡。咁咧嗰啲十 一二歲嗰啲就好 exciting 嘅，由個廣告開始咧就唔知道笑咩，咁原來一路笑一路笑一路笑，咁我就都忍嘅，不過總會有啲人忍唔到咧，就會嗌出嚟咯，靜啲啊咁樣嗰啲咯，咁我就盡量都唔會話人啦，不過我就好怕青少年朋友咧好開心咁樣喺個戲院嗰度咧即係玩咯，其實我理解嘅，不過咧的而且確咧係好滋擾嘅。 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其實身在今日咧2022年睇翻咧，電影院已經作咗一個非常大嘅進步噶啦。有幾樣嘢，第一，我見有啲人都有留言，以前啲咧係冇咁一張高過一張嘅，好平下嘅。所以如果似我哋啲咧 five foot 人咧，前面只要坐一個輕輕高過我，甚至同我一樣高咧，就算唔戴帽啊。睇唔到嘅，你一定要喺佢两个人条罅，即系两个人个颈中间条罅睇嘅。你明我讲咩？ 知道 啊。个字幕咧，永远要睇下头，睇下你左拧右拧咁先睇得晒。而家啲戏院咧，新型嗰啲咧，全部咧系一级高一级，一级高级，好少机会俾人遮到噶啦。就除非你真系矮到得个 three foot 人啦。 系啊。 即系呢个第一进步咧。第二进步，以前一个好骚扰嘅就系食烟，有吸烟区，有非吸烟区。但你好想睇嗰套戏，非吸烟区卖晒，你都要。你都要去買吸煙區。嗱，頭先Sarah 講試過有一次啦，嗰、那個明明係非吸煙區，但係一啲比較品流複雜嘅戲院啦，明明買咗非吸煙區，前面有幾個不良少年咧，即係一路喺度講曬粗口啊，大聲講嘢喺度吸煙喎。咁嗰次咧，我同行嗰個女朋友咧就食緊爆谷嘅，佢就忽然之間怒從心上起，拿一扎就掉落去啦。 前面佢即係吸煙的少年喺前，係 啊，佢哋喺我前面前四五行嗰啲咁樣啦，係啊，即係一扎爆谷。嗰個人又鎖鎖喎，掉到掉到。 你前面有冇人㗎？先至到嗰啲不良少年啊！ 佢向佢掟啊嘛， 系啊，但系你话你 做多人嘅嗰日唔多人，因为好似夜晚嚟，嗰个人望下好似又唔觉得啊边个咧，又继续睇。 你女朋友咪即刻缩低咗？ 你当时有咩睇法啦？ 啊，我心谂 系咪好惊啊？ 我又以为喺喂一阵间佢如果发围嘅时候咁点算咧？谂紧系啦系啦，系企硬啊定咩啊？你哋唔啱先，我食烟定系点咧？咁样。咁咯，以前有非吸煙同吸煙區 噶 嘛， 系啊， 明明買咗非吸煙區，但佢唔理喎，照喺度吸煙喎， 你都係呃人嘅啫嘛，嗬？嗰啲咩叫非吸煙區？ 其實 你 嗰陣時係啊，嗰陣時執法冇咁嚴謹。我試過有一次又係同小女朋友去睇戲，哇！又係有啲人喺度嘈巴閉，跟住咧我個小女朋友咧就冇啊張個女朋友咁，佢就係。即系喐我手，闹佢啦，闹佢！ 我叫你 系 叫你为佢出头， 你明唔明啊？ 闹我 点咧？系啊，即系嗌咗两三次，深呼吸，都系等我嚟。我估起用嚟， 唔好意思，麻烦你千祈唔好咁大声， 静啲啊！ 哇， 跟住真系 都大牺牲喎，你 系啊，跟住嗰个小女朋友梗系好开心啦，开心之余咧，我死都好惊一阵。我谂一分钟到啦，突然间见到前面嗰几个男士咧 起身， 出咗戏院， 嗯、 我嗰时就惊啦， 嗯、 跟住我话：，哇！我喺度谂，佢会唔会真系等我咧？会唔会叫人哋入嚟咧？ 嗯、 我好惊，跟住我同小女朋友讲。走啦，不如去嗰边走，你嗰边 真系走咗啊？ 梗系走啦，你唔惊啊？我惊啊，我真系惊啊！你惊唔惊？ 唔知咩事，可能佢惊咗你，佢走咧， 有可能 系啊，可能系咁咧， 有可能系， 你会谂多咗啊？ 但 其实佢哋系斯文人嚟嘅。 是你的样子不斯 文，但他只是讲 话而已，因为你的样子不斯文， 是啊，我想不到， 可能他就想，早知道有人会出声，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对，不如我们走吧， 我们很内疚， 明白明白，哎呀，我这面试就是为了那几个年轻朋友，如果他们放在心里面屈了这么久，我跟他们道 歉，我同意的，我只可以说的就是，其实以前有某些戏院，你会觉得就是说，你不应该去的，你有没有这个看法，有没有这个想法， 被一些 品谋品流比较复杂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些比较即是你所说的，我们不要说什么地方，总之就是有某些戏院的话，你是不要去，尤其是夜晚那些什么午夜场啊，子夜场啊，是啊，女孩子真的要选地区去的，你会不会这样啊？ 而且现 在就不会了， 而且现在的戏院的 facility 包括凳，主要我说凳 好多咧個乾淨同埋嗰個新嘅程度咧，係同而家真係蚊比到牛比。 係 啊， 有啲凳咧係爛嘅，黐立立都少少，係爛嘅。有啲凳坐落個 pad 有一嚿冇咗嘅，唔係個 pad 冇咗，即係嗰嚿 sofa 冇咗 一嚿肉啦喺度。 係啊，咁都得嘅，可能就係上次有個傻佬割凳掹走咗嚿。戰肉咁 咧，借渣喺地下咧， 借渣 有好多， 地下黐立立咧， 系 啦， 而家嘅氣氛 係 好靚， 一聲，係啊，一聲，同埋嗰只你只腳會黐住，你只鞋會黐住，跟住咧要片翻出嚟，有冇試過？ 有啊，有啊，所有嘢唔好擺喺地下，好似阿小馬話齋， 一定要自己攬住， 所以你同而家戲院係大部分都 乾淨好多， 乾淨靚新型音響啊，樣嘢好正。 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其實佢係硬件進步咗咯，但係所以我哋嘅軟件都。要進步咯， 所以 就係每一個人去睇戲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嘅呢樣嘢，我就係要尊重別人，又要尊重自己，係咪？ 好啦，翻嚟十二點後，我哋嘅風騷朋友有呢一個馬老師嘅 下流教室， 英文係咩啊？ 唔識 ，Bad Classroom。 茫茫人生兜轉走到了目前，遺忘途徑多少失約或失眠，偶爾在心中憶起某那。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各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穿梭转眼数十年，沿途延伸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碰面，无事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见，记住某天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不变。雨后晴天，再冒风险，听到你声线，平复了我胆战。明天方想见面，总可日见。明天。 今日一个字系约吓，约会嘅约。关心妍呢首歌，去到中午十二点钟。 支持修订方向，但系佢认为最高罚款系1000万，阻吓力仍然不足，应该同涉及嘅工程费挂钩。劳工处处长孙玉琴表示。涉及疏忽的工業意外需要重罰，與現時其他法例相比，罰款1000万已經是最高。上海新增480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再多一名85歲女患者離世。她患有重度高血壓等基礎疾病，入院後因為突發心源性猝死，之前沒有接種過新冠疫苗。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吳環宇表示， 为应对社会面疫情防控，上海市保持激活状态，一旦发现阳性患者，将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快速精准和规范地做好疫情处置工作。上海市卫健委通报针对出院人员的规范要求，患者若果符合出院标准，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会发出解除隔离医学证明，之后由所属地区用点对点的方式进行对接运转。进行对接的转运，并继续实施七日居家健康监测，居家监测之后三个月内不纳入社区筛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4点，跌275点，总成交5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1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1,258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4跌2.2，腾讯控股341.4跌5.4，比亚迪股份256.2跌14.2，长城汽车12.7升8.8，京东集团205.8跌7蚊。美团162蚊跌5.7，阿里巴巴84.4跌7毫，吉利汽车14.38升7.4，恒生中国企业70.2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04系跌8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864，瑞士法郎8.125，澳元5.563。加元6.131，新西兰元5.057，欧元8.379，每百日元对港元6.1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2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4美元，卖出1,856.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嘅米埔段来回方向，近日米埔南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青山公路米埔段来回方向，近日米埔南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啫。另外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日安秀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新潭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上竹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八乡路方向大榄隧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已分警察宿舍第一座、

真係好下流。 係啊，好下流。淨係聽個名字，我已經值回票價。 我已經起身企喺度。 碧波蕩漾個碧係中文字。 我知啊。 或者冇人話講第二樣嘢。 係啊，蕩。 即係綠色定係啊碧碧係綠色定係藍色啊？ 形 碧綠色 嗰個係形容個海係啦，蕩係喺個水嗰度漂 漂係漂係啊，唔係淫蕩。OK。 咁上下啦。 邊個蕩你 唔上 啊？係呢個呢個故事咧，因為好快就端午節啦，我就諗起當年響東莞就搞過一個端午節嘅嘅 婚純 近海 嘅婚純，唔係啊，近東江，即係我哋飲嘅東江水咧，就經過東莞嘅，一路落香港嘅。咁因為東莞嘅粽係好出名嘅， 係咩？出名做咩啊？ 嗯，大隻 係咪啊？ 佢其中一個地方叫道教，道係道理個道。教是教西洲的教，即是三点水一个冧公头那个呢，很复杂那个呢。 道教。 即是以前是什么大埔教那个教。 没错，是啦是啦，阿靓女啊。 有几靓啊。 地方名啫。 是啊。 不过算啦，佢赞咗佢赞。 是。咁因为呢其实早几年呢好多地方呢都想搞啲趁啲节日呢搞啲嘢、就希望吸引多啲人嚟 游客係咪 係啦 促进 多啲人游客啊有文化遗产啊总之都系嗰类嘢。 咩遗产啊 文化 遗产。唔、 知你讲咩遗产。 係啦。咁即係点 得得得继续继续。 咁嗰次呢就报纸即系东莞日报就问我：喂，有啲咩搞啊？你 佢真系好犀利噶，无缘忽界佢 系啊， 佢嘅佢嘅 邮政局又揾 系啊， 报纸又 东莞日报又 东莞日报又 东 莞 骨所又揾 佢，咪就系 真系吓 嘉年华会又揾佢。你有啲咩未做过？我想请问殡仪馆有冇揾过你？ 正经嘢未做过， 我净系想讲， 净系冇做过正经好事同埋正经事都冇做， 从来冇做过 大事系。 坏事做尽， 系坏事做尽， 丧尽天良， 四个大字， 无恶不作。 系啊，冇 错，几好。我哋唔可以咁，我哋要正能量啲。 系咁嗰时，因为临近端午节啦，咁佢话不如睇下有冇啲我有啲咩资源，香港可以带翻上去。佢话想系响嗰度撑龙船，响东江嗰度。 佢撑龙船， 龙舟竞渡， 冇乜特别花啲 嘅， 冇乜花神 系话即系太 正路 common 啦， 系啦 ，common 系啦，唔 special 系啦，要 specialize， 即系有啲多啲卖点，唔好净系一班大只佬就嘣嘣嘣， 即系冇吸引力啊！佢话 你搵啲靓女咪就有吸引力咯，唔好撑龙艇，撑凤艇。 喂，其实凤艇本来都有噶咯， 系啊， 好多时都有噶。凤艇 啊，凤艇都唔系话一嚟就有噶， 系 啊， 都已经唔系新 啊， 都唔系新噶啦。但系总之你 要 发觉 佢。 所有的 plan 其實就是擺啲女仔去啊，搞啲乜嘢 啫？著件短 T 恤啊， 冇錯， 配濕佢件衫啊， 係啊，冇錯。 已經講曬啦，今日成集呢個 啫，係咪啊？係咪完噶啦 ？That's all about 就係咁啦， 冇錯。我哋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全部講曬啦，已經。 Hold on， stop， 講咁多英文，好。 係，咁佢就話：，我突然間諗起，其實。嗰啲所謂嘅橋咧，幫佢哋諗嗰啲咧，都係用一啲我覺得嚇、以前喺香港都幾受歡迎嘅，然後俾翻佢嘅啫。咁佢哋一聽咧， 即 係佢哋有 咯，即係簡單 因為佢 舊橋咯， 因為佢哋 翻炒 翻炒咯，即係 翻鬥，即係江郎才盡啦，好嘛？ 唔好咁掛自己，雖然你係。 喂，你唔係江郎才盡咧，嗰啲橋都唔係你諗嘅，係咪先？如果江郎才盡就係你諗過再用翻嘛，一用人哋諗 點講啊， 不知所謂。 OK OK， 我以為 抄人哋嘅橋， 係 啊， 哇！你真係好唔得，偷橋。 繼續 係咁，佢就話：不如咁，我就即刻諗到啦，因為我亦都想件事大啲，延伸多啲，咁你個budget又多啲，即係都係咁樣啦。 做 show 都係咁啦。 嚇！我話不如咁啦。嗰陣時香港好興嗰個味蕾廚房，係我就話不如叫做有種味蕾。系就揾啲靓女嚟整种， 有种味蕾，不如叫大种 味 蕾啊嘛，大种乞衣，大种味蕾。 唔系有种味蕾可以系就系括弧大种啊、细种啊，我知系啊，同埋好种啊嘛。 你點解擺隻手去嗰度？ 喺嗰啲位嗰度，好重，明唔明啊？即係好重，好味，係啊，好懷重，好好味，懷 大種， 好重。 係，咁我就話揾一個香港嘅所謂名廚去做評判。 唔好話所謂名廚，名廚就名廚， 名廚。 你個所謂名廚有少少貶義。 唔係，即係你，佢真係要揾所謂名廚嘅，係咪？真係個名廚就唔會去啦。 佢真 係 好死重。 即係你，你就係名廚， 你咧就係所謂 DJ。係， 係，咁就。我姑即系我叫佢做阿强哥啦， 姑且叫做 系姑 且 啦， 强哥 啦，因为名厨嚟嘅，咁佢就话喂，咁样点包粽好咧？因为各式各样嘅粽咧，其实诶，佢哋都好出名嘅，包括有中山有个泸兜粽， 泸兜啊， 泸兜 定泸兜啊， 泸兜 唔系泸兜， 好大只，唔知啦，我哋再查下啦，可能各处叫法唔同咧，咁有碱水粽啊，乜乜乜啊， 好食啊！ 咁我就話啦，喂，咁樣即係搵啲靚女嚟呢包粽呢，其實應該幾好睇 嘅。咁同差龍廚有咩拉楞？ 咁我梗係先包粽先，然後呢以前呢就係呢 將啲 粽 掉落去個蜜蜡缸度嘛。 冇錯， 嗰個古仔嚟啫。 係， 但你今次個function係點樣？ 佢好明顯係抄舊橋嘛。 係，先係美女包粽，包完粽呢 掉落 啲美女呢 就 自己再包到成只粽咁，就落去碧波荡漾啦，咁就喺度嬉水啦， 剪得唔衰，剪得唔紧要， 系咯， 剪得唔紧要， 真系鼓励唔到， 真系剪到一个点， 一箭万又一箭高， 万箭穿心咪得。 其实我 你落到水嗰啲叶咪包甩晒咯， 佢就 系 要咁样。 我就哇，你真系吓。 其实我点解要咁样对自己咧？ 系啊， 讲啲嘢俾你。 讲到明嘅就其实你就系只贱种。 哎呀，哎呀， 哎呀，真系衰真。 哎呀， 好入晒。 同埋咧，如果实际上嚟讲，嗰啲种叶边度教包落人体啊？ 嗰啲梗系道具啦， 哦，假嘅 种 叶 系啦。 即系其实可能系件比坚尼，但系就好似整到好似种叶咁样。 里面就。比堅尼，然後咧 再 外面做啲 類似嘅種， 係啦，咁就係選有種味蕾啦。點樣選呢？選係選舉個選，唔係口。 我知，明嘅，我梗係明啦。 你冇去到咁準， 係啊，唔好咁， 又唔好咁， 真係。 就算係你都唔好講 啦，心諗算啦， 係 先講好啦。 咁嗱，包粽咧，我就話想開心啲啦，因為你又係嗰啲嘢咧，好悶嘅，同埋咧，大家嗰陣時都興健康啊嘛。我分兩組，一種係水果粽。 水果种有， 水果种系点？ 系啊，自己自由发挥，自己塞啲水果入去。 哦， 系啊， 哇，你咁都得？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发觉唔得噶。系啊，我想创意啲同埋得意啲，因为你嗰啲女仔咧，亮亮尽尽咧，就会好开心噶啦嘛，系咪？同埋因为东莞， 咁谂住食翻噶， 食 你包啲水果内咪啲奇味怪好味嗰啲。 咁食唔食唔关我事啊？系咪？ 仲有一种系咩啊？ 仲有一种就系海鲜种。其实嗰度河鲜种，因为之前有已经有鲍鱼啦，系啦，因为佢哋又要新奇又要成啊嘛，唔系一系就塞啲虾入去，咁当然点解要咁做咧？就系话啲虾咧又喺度喐下喐下嘅，然后又叫佢哋伸只手落去， 哦，即系个 VR 鬼叫咧，就 系 嗰啲女仔， 系啦系啦，要个过程啫嘛，如果唔系你切嚿猪肉塞落去又冇嘢睇嘅系咪？笑乜嘢啊你？ 冇嘢，我觉得你个脑袋咧都真系好犀利啊！ 我就你啫， 你个脑袋啊！ 你谂下，切嚿猪肉有咩好睇啊？仲咸蛋 啊！唔系嘅，嚟嚟去去其实都系呢一个，系啊，总之就系有啲女仔叫啦，或者叫嗰啲 大声啲， 就系或者系要佢哋 惨啲 少啦，咁样咯。 咁生果如果我摆晒喺度，由你自己塞落去都冇乜睇头啦，系咪？就谂到啦，将啲嗰阵时有个时间咧，啲荔枝都熟噶啦，就叫佢哋 上 荔枝树嗰度摘，系啦摘荔枝，因为另外 你哋揸个相机下面影啦，系嘛？ 嗯， 爬高啲，爬高啲。 嗰啲荔枝树就唔系好高啫，但系都有个高度嘅。诶， 或者你要夹高啊咁样， 系啦， 件衫咁样， 系啦。咁我哋都同嗰个 春光乍泄系咪 讲过啦？我哋就咁样摘荔枝咧，可能都冇乜特别嘅。你谂下，如果女仔爬上个摘荔枝，见到一只蝉喺度，你估会点啦？ 嗯 ，V 蛙鬼叫啦， 假蝉喺度咯， 系啦，即系 V 蛙鬼叫啦。实话，如果一只蜜蜂咧，总之有啲昆虫类咧。都喺度叫噶啦，系啦，咁同埋嗰个女仔咧，亦都讲明噶啦。喂，你俾啲反应先啦，即系你就算你 嗰女仔请翻嚟嘅， 梗係請翻嚟啦，請翻嚟啦嚇。咁因為 咧，邊個會同你一個良家婦女同你做呢啲咁嘅嘢？ 成日強調要尖叫啊，嗬，係啲人尖叫。 你有邊次佢唔係咁啊？係咪 摸啲蝦又要叫啊？因為摸荔枝又要叫。 總之佢每一樣嘢，佢度到嘅就係嚇到啲女仔，係、啦。 佢就有賣點。 冇錯啦，就係為之嘅，就係達到佢嘅要求啦。係 冇、錯，咁啊包種啦，真係幾好玩喎、原來。同埋咧，因為我哋都有啲。檔口咧係真係親子檔，真係揾當地一啲酒樓係真係整種嘅，就教嗰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啊，倒啲綠豆啊，佢係包種嘅。即係 哇！但側邊有啲咁嘅姐姐喺度，見到 U 啊鬼叫，你認為咁樣適合咩？ 爸爸咪去睇姐姐咯， 我明。 媽媽去親子包種， 各需各有所需， 係啦， 各有所需。 你爸爸先會陪佢哋嚟噶嘛，係咪、 媽媽包種，姐唔係爸爸睇種， 係係啦。咁你话系咪一家乐也融融咧？ 可以咁话嘅，都可以咁话。 啱嘅， 各取所需。 我冇错啊嘛， 冇错冇错，好 好， 讲、得好好。 咁最后点咧？昌龙舟嗰啲会唔会讲埋？ 梗系会啦，因为咧啊，包完种啦，选咗出嚟啦，啊呢、這个姐姐 以选靓为主系咪？ 其实我点讲咧？ 嗯， 即系大家觉得佢。O K 咪 O K 咯，同埋总系有啲原因去选一个 见人见 女仔出嚟嘅， 总冇错 啦， 嚟做评分。 因为你谂下佢哋又唔识包，哇哇突突咁，点会好食咧？ 嗯、 真系唔好食，要食嘅咧系正正经经嗰啲隔篱人哋酒楼摊档嗰啲，真系好好食嘅。 阿婶包嗰啲 系啦，阿婵包嗰啲，跟住咧最紧张关头啦，就系、要跳落个。我哋嗰个东江嗰度啦，我哋呢个东江咧，因为有人赛龙舟，咁、跟住最后个高潮系咩咧？就系、成班美女扮咗一个有种美女咁样，就一齐落去嗰条江嗰度畅泳，畅泳。本来咧仲谂住打排球嘅、但系因为咧嗰条江边咧太窄，打唔到排球。 咁窄噶？ 好窄嘅咋，即系嗰啲地方唔似，因为山排球嘅地方都比较阔啲嘅，系、啊， 起码个空间跑跑嚟跑去， 咪咯，同埋跳高啊、弹起啊、再杀波啊咁样啊，系咯，咁呢、這个就喺个欢呼声中嗰度结束啦、 成唔成功啊？ 成功， 有冇啲粽叶甩咗出嚟浮出嚟啊？几快咁浮？哎呀， 就因为咁样所以成功咯、 哎呀，甩咗粽叶 啦！我相信有啲女仔咧系故意令到块粽叶。拉拉地嘅，一定有嘅， 搏镜头嘛， 系啦，同埋因为咧选出嚟咧就话代表东莞去做一个宣传一个种 亲善大事、 节文化嘅大事， 犀利犀利，即系你嘅德行真系好犀利吓，简直万世景仰啊！全靠你啊，推动呢一个人业，推动呢个事业啊！唔好意思啊，讲怪。 一切一切伤心，自己灯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走到真，假设心有不甘，走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念，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走到真，假设哭笑不分，走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翻到十二点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我哋啱翻嚟咧，片段人间犀利啦，有呢个东莞之霸咧，马小强咧，成一个好劲嘅正气啊！吓，即系教育大家呢个新时代嘅一个故事。留意先咧，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在疫情稳定下，重启今年庆祝本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工作，包括康文署寻日已经公布的大规模活动。对于今年会否有中央领导人访港，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回归是重要日子，她当然热切希望领导人访港发表重要讲话，但是今日没有相关公布。又指疫情当然会影响出入境和卫生防护的工作，因此大家要继续保持疫情平稳趋势，开心庆祝回归。林郑月娥有提到，在过去5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回归正确轨道，下个星期将发放庆祝回归25周年的主题曲，歌名叫做《前》，希望香港向前迈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本港的新冠疫情有下降趋势，大家无需着重每日的感染数字，因此无可避免会有波动，个案上升亦都不等于疫情逆转。林郑月娥提到，学校的情况令人放心，每日有70万至80万的学生需要做快速检测，复课至今超过一个月，每日平均的确诊个案是349宗，属于非常低的数字，但是重申仍要审慎，因此教育局将师生做快测的要求延至6月下旬，希望更为安心。另外，林郑月娥表示，由于接种第二针疫苗未去到90%，接种率有提升空间，疫苗通行证仍要实施。立法会听日首读有关职安健修订条例草案，提高违例罚则，罔顾后果并导致工人死亡或重伤的雇主，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香港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表示，现时法例对雇主有关停工及禁止投标政府工程等的罚则已经有足够的阻吓力。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支持修订方向，但他认为最高的罚款1000万阻吓力仍然不足，应该同涉及的工程费挂钩。劳工处处长孙玉涵表示，涉及疏忽的工业意外需要重罚，同现时其他法例相比，罚款1000万已经是最高。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说，中国外长王毅今个星期稍后到访当地。总理索加瓦雷在声明说，王毅率领近20人的高级代表团进行一日访问，形容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他期待和北京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声明说，王毅将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多项协议，但未提及安全协议。正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美日印澳提出推动自由的印太地区。中所上个月签署协议扩大安全合作，美国和澳洲提出严重关注。中方重申这个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合作，中方将坚定不移推进和南太平洋岛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87点，跌282点，总成交5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1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1258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

我帮你睇住只鸡，唔系帮你睇住个鸡档啊。 喂，你卖开鱼噶，你卖鸡得唔得噶？ 我卖鸡得唔得？吓，你真系唔识人啊！我喺旺角街市有个好劲嘅爱好叫大眼鸡 ，you know big eye chicken。 big eye chicken 即系咩意思啊？ 我大眼鸡，大眼鸡系咩嚟啊？鱼嚟噶嘛？ 鱼啊！ 大眼鸡又系鱼又系鸡，汤鱼咧，汤鸡咧，汤虾咧，唔系讲下少啫。嗱嗱嗱嗱嗱，阿鱼姐有冇围裙先？ 有。 你知卖鱼啊，弹啲鱼水埋嚟，唔系几好啊，打牌会输啊。俾我今日用。 得得得， 围裙啊 ，pink 啊，粉红色，有只猫嘅，你 有只猫嘅，咦，掩镜啫，咁抢眼，啲人离远就见到，帮我买啦，正啊！ 哎呀，唔该晒你，咁鱼档今日点啊？ 咁啊，鱼档 close 啊，东珠又起 ，day off， 哈哈哈。开档啦，开档啦，喂喂喂，买鸡买鸡，好靓走地鸡，光鸡大鸡细鸡啊！各位街坊，我大眼鸡卖冰鲜鸡、白切鸡、豉油鸡卖嚟睇，卖嚟睇，有鸡睇，有鸡睇。哎，陈师奶系嘛？喂，你要咩啊？走地鸡得，识走地噶，真系啊，识叫饮制啊！喂，多谢多谢。喂，朱师奶，哦咩话？三只竹丝鸡得四只好唔好啊？四只好啲啊！哎，多谢多谢。阿靓姐，你要咩啊？老鸡啊！哇，呢只好老噶啦，呢只八十几岁噶啦，炖好嘢，俾你条佬食得，冇问题啊！食完咇咇声啊，咩咇咇声？流鼻水嗰只，讲笑啫，流鼻血啊，真啊！我搵只老鸡你叹下吓，呢只最老呢只啦啦。 突发啊！突发，旺角街市出现粉红鸡佬，魅力四射，吸引过百师奶阿姐、大妈排队买鸡，奇景奇景啊！ 啊，点啊？你好攰啊？ 系啊，谢晒啊！ 点解啊？ 冇晒力啊！ 哎呀，冇力啊！喂，今日真系有过百人排队买鸡啊！ 点止啊？买咗成千几只啊！ 有冇咁大只捉到咁大啊？你边有咁多只鸡卖俾人啊？ 冇，你都知冇啦。鸡档都坐唔到千几只鸡啦，咪争住先咯。 吓， 听日嚟攞啊！嗱，我仲问咗隔篱嗰个鸡虫啊，阿鸡王啊，啊，仲有阿鸡张啊、鸡强啊咁样，借咗二百几只。 哇，梁鸡张都借鸡俾你，犀利啊！鸡 张唔系梁鸡张，借咗二百几只，都唔够埋。嗱，我话俾你睇，真系汤鸡都汤到软晒嘅，软晒嘅。 咁劲啊！咁听日点啊？ 听日啊，我谂住派丑啊，因为街市管理处咧，嗰个好恶，嗰个奥顿哥哥咧，叫我睇住啲人啊，佢喺粗口闹我啊， 好鬼衰噶，但系鬼靓仔啊，我见到佢真系，哇，系真系， 喂你。 俾佢都留埋，喂，点解咁多人帮衬嘅？我想问一下。 因为佢哋看着我悠悠嘅眼神，嗰啲师奶话，我对眼好似梁朝伟咁样，好似识讲嘢，电到佢哋，电眼啊！于是，一传出去，啲人咪嗱嗱声走晒嚟，俾我电咯，我电佢啊！真系。 喂，我想问你啊，咁你对眼啊，同啲师奶讲咩啫？吓？ 你想试啊？ 哎呦，你 哇，奇景啊！依家只系朝早六点，目测已经有过千人嚟排队啦。啊，请问你咩事嚟排队咧？哦，买鸡。你咧？哦，又系买鸡。哇，旺角网红大眼鸡鸡噶，佢鸡蹄啦。开档啦！ 各位街坊，嚟，中意买鸡就卖嚟睇，卖嚟拣。 好靓仔，好靓仔。 大眼鸡，你好靓仔啊！ 啊，鸡妹啊，我即系依周嚟弄啦。嗰、那个四眼婆咁嘈嘅， 哎呀， 好嘈啊！不如我哋高时，我只耳仔俾佢嗌到真系。 喂，唔紧要，鸡哥，呢啲咁嘅场面嘅话，等我应付。 你应付？你识应付啲场面嘅咩？ 系啊，嗱，我以前就系四大天王、八大歌后同埋九条小鲜肉咧，佢哋嗰啲歌迷会啊，企粉丝俱乐部嘅中坚分子，我有晒经验啊，继国你唔使担心，我要将你打造成为2022年啊旺角街市嘅 KOL， 最红嘅网红啊吓！由依家起啊，我改你个名叫做 Hola H O R A O R A Hola， 冇错， 即系恐怖咁解啊 ！Hola 冇错，梗系啦，嗱大妈、阿姨啊嗰啲咁样，哇！喺最强嘅网红 Hola 就咁啊诞生啦！ 当铁锅开，真的很兴奋。最方便去旺角街市揾网红打卡，我仲兴奋，我仲兴奋，我要买鸡买鸡。 嗱，各位朋友，我喺度宣布啊，正式宣布。旺角大眼鸡柯拿鸡场嘅正式成立啦！喂，你哋想唔想成为呢个鸡粉啫？好，收住！哎，哇，呢、這个咁嘅事，嚟冇咁大声啊！嗱，下个月一号咧就系柯拿鸡哥嘅生日嘅，大家会唔会嚟应援先？ 应援，应援！ 喂喂喂，阿鸡婆啊，我十一月生日，你搞错唔？ 我要捧红你啊！要为我哋嘅旺角街市增光啊！ 输啊输啊输啊！ 哇！犀利！ 哎呀，真系俾班师奶掹到裤都甩，食翻个饭盒，眠翻阵先。 哇！天大发现啊！天大发现啊！原来 Hola 鸡哥咧系中意食大茶饭茶餐厅嘅蒸排骨饭噶。嗱，佢食剩咗少少饭同埋排骨，等我试下先。哇哇，不得之了啊！呢嚿骨，哇！啲饭同排骨竟然渗透住鸡哥身上面独有嘅鸡味啊！我食得出，系霸王鸡嘅鸡味，实在太令人感动啦！ 鱼露鸡哥，跟住我哋发达啦！ 你拍第二度，唔好拍嗰度。 哎呀，唔好意思啊！ 头先俾个师奶砸亲，而家嗰度软软地啊。 系嘛？等我帮你捏下好 唔好？唔好捏嗰度，都唔好捏嗰度。咩事？咩事？咩事咁开心？ 就咁样嘅嗱。大锅饭茶餐厅企煲仔饭企三送饭啊，想揾你做代言啊，条件好好嘅，我帮你签咗啦。 吓你帮我签咗大锅饭茶餐厅企煲仔饭企三送饭？ 系啊，你明唔明啊？因为我系你全球企东南亚及环球总经理人啊。 吓，环球你都签埋？ 梗系签咗啦。系啊，嗱，你依家咁忙嘅话咧，嗱，我冇知人工都帮你啊吓，你仲想点咧？系咪先？ 我冇想点。喂，不过你头先讲嗰间大锅饭茶餐厅企煲仔饭企三送饭咧？我冇食过噃， 系咩？ 我唔系好中意食佢啲嘢， 系啊， 我净系食嗰个大茶饭啲蒸饭啫。 嗱就咁样嘅，嗱嗰边啲条件好好多，咁咪签嗰度咯。系啦，听日咧同你会翻慈云山揾金铰剪帮你剪翻个， 又系嗰个人啊， 造型都系佢啊，因为我最 friend 何童装噶喎。 系啊，就系咁样你先至可以出位啊嘛。星期五我哋上电台玩游戏。 吓，上咩电台玩咩游戏啊？ 梗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同嗰三只嘢玩游戏。 哦，我知啦，系咪嗰个名人版？你又知唔知啊 ？Do you know 嗰个啊 ？Do you know 啊？ 哦，等我问下佢哋鸡嘅问题好唔好咧？ 梗系好啦。 你话得唔得？ 你系啊 expert 嚟噶嘛？ 系、哦、 啊。喂，听讲咧，电台对于邀请嘅嘉宾咧就好严格嘅。 哦。 嗱，仲有听日咧下昼我哋去娱乐888嗰度接受颁奖同埋访问。 不颁咩奖啊？ 唉，你有所不知啊，就系、是、你 Made in 网络嗰个版面。 Made in 网络啊 ？Made in 网络。李朗朗系啦，佢咪就系个编辑啦。 我识佢，朗朗呢啊嘛。 系啊，朗朗呢啊，好长噶啲头发，想介绍咧，喺旺角发生嘅啲励志嘅故事，就会颁个最佳 M K 奋斗奖俾你。 M K 奋斗奖 系啊， 咁多嘢做，喂，又颁奖又玩游戏，咁我哋个鱼档同鸡档点啊？ 放心，我揾咗马骝文啊，菠菜莲都话嚟帮手，放心。佢哋靠得住嘅。 哦，马骝文加埋菠菜莲。 系咧。 哦，马波一齐帮手。 冇错。 明白明白。喂，咁快啲约阿金教师同我剪靓个头先。 放心，佢唔使约嘅，佢日日都拍乌蝇系嘛，行啦。 哇，金教剪果然有进步，剪完佢靓发爽啊！啊，咁耐冇嚟慈云山，去生果老档行下先。咦，啲碌柚好靓喎，又大又圆啊！喂，生果佬，唔该一对碌柚啊，唔该。 飞嚟啊，飞嚟啊，唔该捉住佢。 喂，你哋做咩捉住我啊？搞错晒，喂喂， 我 边有飞嚟 啊？捉实佢啊！哇，你仲踢我，救命啊！ 哇，你男定女嚟噶？咁声嘅，你傻嘅，我掂都冇掂你，我掂嗰对碌柚啫嘛，都冇掂你，你仲话紧飞嚟你？你个样比男人更男人啦、啊，好几个笨。做咩咁啦？ 唉，余老计过 系点点点点啦，点啊？ 你老老实实讲俾我听，你有冇做过啊？ 梗系冇啦！我行个生果档，我见到嗰啲碌柚几靓，咪攞一对睇下咯。觉得对碌柚聚首，想俾钱，后边个女人喺后边无端端话我非礼佢，大声叫，嗰度唔知男定女嚟嘅。 哎呀，你又系啊！你拣碌柚一只，拣完再拣另外一只啊嘛。不过咁，我信你啊。如果咧你真系双手咧都系攞住到碌柚嘅，咁冇可能可以摸到嗰个女人嘅。 咪系咯，佢企喺我后边，我点样伸只手后边摸佢？根本冇可能噶。 嗱就咁，依家出边啲八卦网站啊，传紧啊，家禽网红嗰只李啊，禽兽都不如啊，仲话如果唔公开道歉啊，即刻攞条非礼片上网公审你、啊。 喂喂喂，我真系冇做过、啊，我冇做过，我做乜要惊咧？边有条片啫？嗱，佢点拍得到我条片先得噶？ 嗱，余老鸡哥，依家呢个社会唔同晒啦，啲道德标准啊，同以前啊咁唔同晒噶啦。等阵啊，有人啊会传个信息俾我嘅吓，好咁大件事啊，你明唔明啊？ 咩事？你收到佢咩信息啊？你而家睇你睇睇咩信息？ 睇睇嗱 ，May in Moncrief 话听日个访问，因为记者病咗，佢唔做住。 哎呀，又似你啊！唉，又似你，摆明系因为呢件事，佢而家唔同我做啦。 仲有啊，你又知唔知嗰三只嘢啊？问你又知唔知今次好麻烦啊？所以咧就访问嘅我呢个玩游戏个节目个刀斩。 啊呢样又斩，嗰样又斩，咁点算啊？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红鸡哥 Horror 面对今次嘅公关灾难，到底有冇解决嘅方法呢？佢嘅网红生涯又会唔会行人止步呢？即刻睇下佢点解决。 关二哥在上，小弟 Horror 大眼鸡。虽然冇乜读过书，不过总算规行矩步，唔会行差踏错，唔会作奸犯科排队买嘢，唔会行，从来唔打尖。我又成日扶啲阿婆过马路，我绝对唔会做啲非礼咸湿、咁无耻下流嘅事。得唔得啊？得唔得？ 计过再嚟多次，你啊要讲得惨啲、最好咧就滴埋眼泪，咁、样我咧摆上网啊啲鸡粉啊鸡精啊，咁先至会同情你啊嘛。 哦、即系头先我咳唔得， 分数唔得啦。 啊，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惨啲惨啲啦，嚟啦，准备三二一 ，come on 啦！ 关二哥，系我。跪喺你面前，我自细监贫，死完阿爸死阿妈，死完姑妈死契妈，死完契妈死契家妈，咁我死街头，好彩一只马骝救咗我，带咗我金沙住咗一轮，仲教我读书识字，仲个顶天立地。大丈夫一生要经过，而家我毁咗嗰个靓女嘅清誉，我愿意以死。 卡，掂晒，即刻放上网。 实在太感人啦！鸡哥 Horror 忏悔条片放咗上网之后，民情大逆转，所有鸡粉鸡精转态撑翻鸡哥。后尾仲有人喺慈云山生果档附近揾到 CCTV 条片，影到系嗰个女人专登喺后面扑上前面嘅鸡哥嗰度。原来佢以前已经有前科噶啦，企图敲诈屈人钱，今次真相大白，可喜可贺啊！ 啊，余老鸡哥 啊，咩啊咩啊， 今日可以整啲嘢， 系咯好 啊，鸡粉都冇咁疯狂啦， 系咯好，冇人嚟啦今日， 不如咁啦，我哋嗌啲好嘢翻嚟食下啲好， 好啊好啊，喂喂喂，叫埋马骝文同埋菠菜儿一齐食啊，帮过我哋看档， 系啊，呢轮多得佢哋帮忙啫，好好好，咁我过去问下佢哋想食啲咩先啊， 但系嗰边咁嘈嘅喂，喂咩事啊，话俾我听，喂咩事啊， 喂，收到，唔使啦，有人跑紧过嚟啊，喂，朱玉荣，嗰边咩事啊，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原来啊，呢几日啊，马骝文台菠菜年啊，日日着住啲小背心开档啊，有网民话佢哋啊，喺呢个旺角街市最红嘅鱼菜共生上妹麦、啊。 鱼菜共生上妹麦咁犀利，不如我哋快跑过睇啊，冇事抵 啊！ 因为马骝文同菠菜年，我哋未见过佢咁样着小背心噶嘛，又鱼又菜又菠菜，系咪先？快啲过去趁下热闹啦！ 等等，我都想换翻件小背心先啊！ 横掂都系我剥件衫先，你帮我擦下油，等我汗啲舒服咁样，好唔好？ 照例平平，小九萬一百娛樂升緊負零，但夜裏的身份我自己可決定。名字真很全盛，人未光燈實證，跳進無影裏隨動樂星星為巨星燈，白週末發閃，燈 快上專輯， 接觸爆炸點。出发之挑战一面，尽量表现 dance， 全石与 GP 越晚越更闪 ，dance 狂风放一点， 要飞上半天 ，dance 一拍半边天， 要痛痛快快体验，任幻想再渲染，长夜里奏乐， 要世风云。夜发育完成，身体里的妖精渐渐揭露原形。天生这姿态，用猫猪的性命，入俗眼的心声，不要专家鉴定。名字真很全盛，用美光灯作证，跳进无影里随同。 Peace out.